早晨啊，早上嘅6:10，咁啊扭开收音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可能都话俾你听热噶啦，嗱今日最高嘅气温大概会去到33度，新界亦都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喺今日嘅时间就系2023年嘅9月26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嘅早上，我哋又见面啦！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人咧喺开心嘅时间会分泌一啲好嘅物质，咁啊杀死90%嘅癌细胞，所以心态咧其实本身都已经系价值连城噶啦。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心态，身体都会慢慢好起上来，快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这些人这样说的，就说活着就是胜利，工作只是游戏，健康和快乐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要捍卫的两样东西。有时候简单一些，可能开心一些，的而且确会好很多的，好像看小朋友那样，他们经常都可以将快乐呢挂喺块面上面嘅，我哋人越大，烦恼越多，可能想做嘅事情亦都越嚟越多嘅时候，相对嚟讲，俾咗嘅系烦恼，唔紧要噶，嗰啲当系挑战。但我哋点样可以投入喺我哋生命入边，揾到呢一个快乐呢？有阵时夜晚我哋都可以好好地谂一谂呢个人生或者生命上面嘅真谛，从而令到我哋活得更加自在同埋快乐。出面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喂，嚟自阿 Lam 林子祥。一首作品嚟自每一个晚上，晚上唔系俾我哋忧郁嘅，晚上俾我哋继续享受我哋嘅时光。收听紧嚟自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再飞，一天我不忘掉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想一趟，每一 杭州亚运报时。 国家队在杭州亚运的射击项目入面取得三金一银一铜，当中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赛，胜李豪以总分 253.3 夺得金牌，创造出新的世界纪录。国家队亦在赛艇项目增添五金两银。山地单车方面，国家队都包办了男子以及女子奥林匹克越野赛的金牌和银牌。而在滑板项目，国家队除了夺得男子碗池金牌，亦包办滑板女子碗池银牌和铜牌。国家队代表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勇夺金牌，体操女子团体赛国家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十三连冠。奖牌榜方面，港队暂时以三金四银七铜排列第五，日本五金十四银十二铜排第三，韩国以十金十银十三铜排第二，国家队就以39金21银9铜稳列榜首。 香港电台紧贴杭州亚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八分嘅早上啦，咁啊望一望天气先，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嗱，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天气都系持续酷热噶啦，随后几日咧，咁啊呢一个嘅天气方面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咁空气方面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另外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头先啊听到咧一个宣传声带，就系讲到杭州亚运嘅一个奖牌榜嘅报捷啦。国家队成绩当然真系好啦，但系睇翻9月23日开幕之后啦，原来国际奥委会啊主席咧咁啊亦都有去过亚运村噶，亦都参加咗好多咧就同运动员交流嘅活动。佢更加話到啊，表示有運動員對呢個亞運村嘅滿意程度咧非常之高啊，特別係食物，有唔同嚟自國家嘅選手，佢哋即係形容翻嘅時候就覺得好似一個未來嘅城市咁樣。好啦，喺呢一個運村唔係運村，喺呢個亞運村入邊見到各式各樣嘅新科技應用咗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包括咧就係無人駕駛雪糕車啦，周圍去嘅自動布蚊燈啦，呢個好嘢。布蚊灯通常都是守株待兔，而家竟然间有即系可以主动出击噶，成效系点我就即系都可以有兴趣知下。仲有咧就系机械狗等等嘅。好啦，咁既然对呢一个嘅亚运村咁满意嘅话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谂，咁佢哋食啲乜嘢嘅咧？喺呢个亚运村入边嘅餐厅就会为运动员提供嘅菜式啦，包括咧。在中国举行的当然有中餐啦，东南亚的菜式都是有的，咁啊南亚以及咧就是次大陆风味，阿拉伯以及咧就中东风味、欧陆风味、西式快餐。好啦，除了阿拉伯及中东风味餐区之外，每种风味餐区午餐、晚餐的热菜咧都不少于7度的菜式噶，主食不少于3度，咁啊亦都有汤啦、有粥啦，唔少于咧就是两种不同的款式噶。每一日咧就提供嘅菜单啊，其实就大概有400道噶。仲有咧就系有热嘅菜啊，甚至乎如果你系生日嘅，咁又有生日嘅菜啊，又有啲恒常嘅食物啊等等嘅。好啦，今日睇翻咧，原来下一届嘅亚运咧就会喺2026年嘅亚运，咁亦都会喺日本嘅爱知县嗰度举行噶，咁啊所以亦都有譬如日本嘅选手，佢哋都话到哇，见到杭州呢一个亚运村相当之犀利啊，咁啊有好多即系自动嘅新科技都会应用喺呢个亚运村入边。 好啦，头先提及过嗰个叫做暴蚊器啊，佢会原来就会模拟人体嘅温度同埋呼吸，咁吸引啲蚊虫咧就去，然后就再施展呢个电击嘅，咁啊都相当之有趣啊吓。咁啊睇翻呢一个嘅亚运村啦，咁啊又都有啲譬如技术人员村啊、媒体村去到构成嘅，咁啊运动员村每一栋咧就10至到42层不等，亦都好多嘅配套嘅，例如系譬如当然电视啊、露台啊、洗衣机啊，甚至乎俾佢哋健身嘅器械，各样咧都系应有尽有嘅。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叫做咁厉害嘅亚运村底下咧，唔怪之啲成绩可以越做越好啦。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一首作品嚟自梁乐彤嘅《心甘情愿》。 从来为爱太多伤痛，存在明白无奈，能承受这是预计之内，只因相信将。 而家天气好啦，咁啊，相对湿度78%啦。不过有阵时咧，啲就湿嘅天气都突然之间会出现啦吓。唔知道你嘅毛巾会唔会发现咧，佢好容易就会有阵噏味、臭味咧。有阵时啱洗完冇几耐之后咧，亦都会出现臭味噶。好啦，咁亦都有医师咧就建议啦。咁啊，当毛巾或者嗰啲浴巾臭嘅时间啦，就表示上面积存咗大量嘅细菌，容易造成皮肤病噶。所以建议一个星期咧就清洁一次毛巾。每到两至到三个月就更换一次嘅毛巾添，即系换埋佢啦，唔要啦咁样。半年可以换一条新嘅，咁成日都得嘅。人体咧，其实我哋每一寸嘅肌肤亦都拥有1900万个嘅皮肤细胞，即系等等。所以咧，点解会咁容易将啲细菌啊黏贴咗喺上边咧？就不无道理啊吓。咁如果你想有多啲嘅乾淨嘅毛巾去用嘅話呢，咁似乎屋企呢就要準備多少少呢，可以俾你經常輪替啦。 嗱，落雨天嘅時間咧，都唔好諗住落雨天先至去洗啦，因為咁樣嘅話咧，就比較上不切實際。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嘅毛巾咧，即係比較上更加污糟嘅，咁亦都建議大家咧，直頭每一日咧可以清洗。有啲朋友咧就選擇毛巾嘅時候揾啲好厚嘅，咁嗰啲咧就適宜咧就真係可能，譬如頭先提及過嘅兩三日洗一次啦。咁一個星期洗一次，有陣時都未必夠。洗嘅時間，當然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會用啲即係真真係除霉嘅洗衣液去到決去到令到佢乾淨啲嘅。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希望你都有一個乾淨嘅毛巾幫你沖涼啦。 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个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哦，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尝，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 昨天广州新闻简报之前，我们这首的作品来自刘德华的登场，佢當然厲害啦，喺啲大型嘅手機品牌上面咧，都可以有個演講，真係登場啦！28度嘅氣温啊嚇，聽聽新聞簡報先，轉頭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繼續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屋宇署联同地政总署人员再到红山半岛采取联合行动。屋宇署表示，早前未能够进入十间独立屋，已经成功同其中七名业主联络，并且进入一间独立屋视察。其余三间独立屋仍然未取得联络，今日会向法庭申请搜令。屋宇署表示，寻日进入其中一间独立屋，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僭建物， 會按有關政策發出清拆令，要求受影響部分進行復修。署方下個星期會有第二階段行動，會處理臨海的89間獨立屋。國務院總理李強與到訪的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會面。李強表示，中敘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為兩國關係發展默劃了新藍圖，注入了新動能。中方願意同敘方一起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雙方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果。李強指出，中國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敘利亞內政，中方歡迎敘方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將會繼續支持敘方開展重建、恢復發展，願意同敘方擴大雙邊經貿往來，加強人民領域交流合作，並且願意同敘方加強協作，有力打擊恐怖主義。巴沙爾表示，敘中關係日益鞏固，互信不斷深化，敘方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三大全球倡議，願意和中方一起進一步深化經濟、人民等領域合作，維護雙方共同利益。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主持召開第二屆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峰會，他說美國會協助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拜登說已經聽到太平洋島國就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對這些國家構成生存威脅的警告。他說美國政府正是要求國會批准新一筆2億美元的援助，協助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和自然災害，以及改善基建設施，當中用於基建的款項佔4000萬美元。拜登又說美國會致力確保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繁榮和安全。他宣布美國將會派出海巡艦艇為太平洋島國提供訓練，亦都會聯同盟友將尖端海域感知技術引進至有關區域。另外，拜登在歡迎儀式上宣布美國承認庫克群島和紐埃為主權獨立國家，並且與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軍方已經接到美國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將會增強反攻俄軍的烏軍力量。不過，澤連斯基未有透露接收的坦克數量，以及何時可以調派到前線作戰。美國傳媒報道，首批艾布拉姆斯坦克是在上個星期六交付給烏克蘭，比最初的估計提前了幾個月，並且能夠及時用於烏克蘭對俄軍的反攻。美國在今年年初承諾向烏克蘭提供31架艾布拉姆斯坦克。美國官員曾經說，這批坦克將會配備120毫米穿甲朋友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荫，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家顺守一生同乐日，爱护家庭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一生一世的承诺。 一齐听下陈柏宇点样讲啊？ 我觉得咧喺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你哋两个都会有即系可能你有阵时要氹下我，有阵时要氹下你嘅嗰件事嘅。 系。 咁啊，当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就要你两个合作嘅成分要高啲啦。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嘅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2日下午1点到3点嘅《未电康康》啦。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而家咧就系6点37分啦。Vicky 咧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系9月26日，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紧噶噃。小白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Vicky。 早晨。 系啊，哎，开到啦，开到啦。 系啊，啱揿咗2号麦。可能放完假个人未醒啊，而家要即刻 pick 个翻线。 系 系啊，嗱，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小白，即系你咧多唔多喊噶？你觉得自己 唔多、啊， 即系少啲嘅。 系啊， 唔系咁感性嘅。 咁梗系少啦。 你系咪觉得 我冷血噶？ 所以你就唔太喜欢喺别人面前流眼泪，系咪啊？ 自己一个人都唔会流眼泪啦。 咁有冇记唔记得上一次喊嘅时候几时啊？唔记得， 唔记得啦， 真系冇， 系啊，真系冇。 中学， 我估啊，再前啲啩， 再前啲啊， 啊 幼稚园、 小学我谂点都有嘅， 即系比较坚 强。小学都有嘅，系啊， 即系唔系好容易有啲嘢令到你喊，或者你两个仔出世嘅时候有冇喊？我听啲人讲啊， 开心咯，系好、啊、开心啊！哎呀，恭喜你啊，嚟啦咁样啊！ 大家恭喜你做爸爸系咪啊？ 我好恭喜我仔嚟咯，恭喜你做咗我仔啦， 得又得， 睇嚟有排挨咁。 咁你两个仔咧，好奇一问就系你两个仔易唔易喊噶？ 嗯，细路仔会易啲嘅，系、嗯、啊，即系争嘢争输就咪喊咯。咁呢啲好正常嘅，我喊得多嘅时候都系呢啲年纪嚟嘅。 嗯， 系啊， 即系可能大大下，系咪屋企人都话，嗯，男仔就大个啦，要坚强啲，唔好喊 嘅。唔使讲噶，男仔大个咗之后，自己就会唔喊噶啦。 即系自然然，成、啊、个社会气氛佢都知道，诶、欸，唔能够。 唔系男仔同女仔本身，因为大家的性格是不一样， 嗯， 系啦，所以男仔本身都已经，即系譬如你老公咁样，佢易唔易喊啊？ 佢唔易喊，但系我都见过佢几次喊。 咁佢其实已经算系感性嘅人嚟， 系啊，算感性， 系啊， 喺男士当中， 因为佢嘅职业嚟讲，其实佢都可以算系好感性， 系嘅， 系啦， 系，因为佢都系做表演嘅， 系啦，咁但系正常人嗰啲咧，其实好难嘅，好难嘅。 嗱，点解会问小白易唔易喊？又问下佢啲仔仔易唔易喊呢？原来最近咧有个报道咧，就系话啊，网上最近好多人讨论咧，就系有啲 artist。咁就上咗啲综艺节目啦，咁就係关于同仔女一齐去拍摄嘅。 係 啦，咁就有个爸爸呢就情绪嚟到嘅时候呢就喺个小朋友面前喊。咁、大家就喺网上讨论啊，究竟係咪应该喺小朋友面前喊呢，定係我应该要装作嗯我就算遇到啲乜嘢事我都要好坚强，唔要喺小朋友面前表露。 咁、我又觉得其实如果你嗰刻想喊嘅你咪喊囉。 係 呀。因为有阵时如果节目嘅话啦，制作我冇睇啦。 嗯。 但係其实我知道制作嘅时候其实團隊都好花心思咧，一定去做啲 punch 位，即係我哋成日話，令到可能嗰個表演者或者個嘉賓咧，係中到佢某一啲心靈上嘅特別容易喊嘅位嘅。咁如果係去到嗰啲位，我覺得又唔需要特別隱藏。 做人就但係太多隱藏都好辛苦嘅。 都係啊， 係 啊特別係其實爸爸同小朋友一個咁緊密嘅關係，反而你要俾佢多啲去感受你啊，唔好俾人哋有個感覺就係、是、啊，好似同爸爸好似有啲隔膜咁樣。 阿爸都可以喊阿爸，都係人嚟噶嘛。 嗱，我自己咧就真係唔係經常見到我爸爸喊嘅，但係我真係唯獨是喺我有記憶當中，佢喊咧就係爺爺離開嘅時候，係啦，可能因為爺爺離開得突然咁樣，咁我就真係第一次，我 feel 到個震撼性啊，係啦，我終於知道哦，係。件事都有啲令到爸爸伤心咁样。咁、其实有研究指出啦，就係、是、原来呢爸爸甚至係妈妈喺小朋友面前呢，其实表露呢一啲咁样嘅感性嘅一啲情绪呢，其实对小朋友呢都有好多好处㗎喎、即係譬如佢可能喺爸爸身上就知道哦，原来爸爸呢係喺呢啲时间会唔开心嘅。佢就会建立咗佢嘅同理心。同埋一個認情感認知啊，咁其實小朋友其實咁樣就係最直接咁樣去了解得到啊。如果當遇到呢啲咁樣嘅時候，其實你可能之後會同佢解釋翻噶。爸爸可能嗰一刻咧真係或者媽媽嗰一刻真係有啲傷心，但你當然要同佢講清楚啦。你話即係可能都係之後教育翻就係、是、其實過咗之後呢陣情緒，其實我都可以堅強面對嘅，因為而家我其實。或者我成長嘅過程當中，其實聽到有好多身邊嘅男士就會覺得唔可以喊噶，因为我系男子汉，唔可以喊。其实从细嘅教育，其实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声音、其实会标榜咗，男仔系咪就唔可以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咁样咧？但系唔系嘅，其实系如果假设你有小朋友，如果你能够喺佢面前去表达呢一种嘅感受嘅时候，其实对于小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即系同理心嘅发展，可以体验到我爸爸正当。呢一刻其實佢就係唔開心，反而如果你堅強就係、是、啊，你唔好同我講嘢啦，我而家離開啦，或者甚至自己喊匿埋一邊先，咁反而咧就會令到佢同爸爸嘅關係咧冇咁緊密添嘅。 係啦，喊都慘噶啦，就自己一個匿埋，何必咧？係咪？ 可能唔想俾人見到咧，有陣時爸爸係咪？係因為始終爸爸可能都會覺得，我要孭起頭家，我要肩負住好多嘢咁樣。 男女平等㗎啦嘛， 係啦，所以而家就係男女要平等嘅，無論有任何。 我最中意男女平等啊！ 我期待你喊。 吓、唔系男女平等，有好多嘢都可以俾翻女人做嘛？男女平等系啊， 咁系 咪系咯？ 但系 好期待噶。 但系有啲嘢， 但 系 有啲系风度嚟嘅，有啲风度男仔应该做嘅，即系本身身体，譬如我真系大力啲，咁唔拎多啲咯。 系， 但系你即系有啲嘢合理嘅，咁啊男女平等我都好努力争取噶。 啱噶，有阵时即系好简单咁样题外话讲下，就系而家去商场咧、我发现有好多男士都唔会叫做主动开门，唔等于一定要主动。开门嘅，但系有阵时见到有啲，我唔知点解大家好似有个心态就系、是，好似会蚀底啊，帮人开门就系蚀底。其实观察咗都颇几年噶啦，都系发现有呢个习惯嘅，大家系啊。咁我就觉得，唔紧要嘅，无论男女都好。如果你真系见到有人需要帮手，拎住一抽二轮真系攞唔到嘢咧，其实推一推门唔紧要，可能大家挂住笃电话、大家就系咁耷低头。 我最中意开门噶啦，特别见到人需要即系帮忙嘅时候，我开住门等佢，同佢讲你，你慢慢行。等埋你几好啊？ 系啊，譬如揿 lift 嗰啲都系噶。 系啊， 系啊，你咁你一 系有啲人好衰啫嘛，系咁啊，嗌你快啲啦，快啲，跟住揿个闩门个掣啫嘛。 你会唔会？ 唔会、 啊。你仔仔咧？因为你仔仔唔系搭 lift 过，因为你住村。 系啊，我冇 lift 嘅。我哋揿 lift 都揿得好慢嘅，我自己都睇边个系闩，边个开都要睇个箭嘴，因为呢个方面好弱啊，我冇 lift 啊。 唔好意思啊，好好笑啊呢、這个。咁佢系到商场嗰啲，佢会唔会都要争揿 lift 啊？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少咗 啊 嘛，系咪？ 但系成日揿错 lift 咯。 点解？即系揿错，净系开关掣定系 向上向下嗰啲啊揿错啊？因为系好渣嘅，佢哋揿。 咁要多啲出商场啦，训练一下呢边嘅。 唔系，啲人又叫我同我啱嘅，多啲出大自然啦，唔好成日去商场啊。 唔系，咁调翻转，你本身已经长时间喺呢一个户外啊嘛，即系郊区啊嘛，咁所以反而要接触翻多啲城市啲。 系啊，要特登去嘅我哋。 城市化啲要帮仔仔系咪啊？系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就系、是、原来咧父母喺适当嘅时候咧喺小朋友里面咧就系、是、表达下一下嘅情绪咧，其实对于佢嘅成长咧都系有帮助嘅、哦，就唔好觉得男性成日都俾人坚强，就系、是、有坚强嘅感觉，唔可以咁容易咧就系、是、流露情感。其实男人咧。喊唔等于佢软弱同埋无能嘅，最紧要咧就系喺愿意嘅人面前去 表示一下佢嘅脆弱咧、 嗯， 其实都真系需要嘅。咁啊，觉得如果假设你就算冇仔女都好，如果喺你嘅伴侣身上咧，见到即其实都系噶。当我见到我老公啊，唔系男朋友， 你男人，我成日你想讲你嘅我嘅男人咁样。 系啊，我成日都讲唔到口，喺啲朋友面前倾偈都会惯咗口叫男朋友。其实我见到我先生佢有啲位佢睇电影咧，关于一啲妈妈嘅情节咧，佢就特别容易去感触嘅，即系一啲特别唔同嘅位里面咧，佢都会有自己一啲情绪出嚟嘅。咁我觉得唔好隐藏自己嘅情绪，最紧要就系抒发你嘅情绪系需要嘅。如果唔系咧，喺呢一啲唔能够抒发嘅时候咧。越積越累，有好多隱藏嘅唔開心嘅時候咧，對個人咧都唔好嘅。所以無論喊係對有小朋友嚟講好之外，對自己身心都係有好處嘅。 晨光百科。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先。今日咧就系大致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就会有骤雨，而日间咧系会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3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系吹和缓嘅清劲东至东北风。咁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会有阳光，天气会持续酷热啊，随后几日咧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咧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紧嘅。相信大家咧都知道，有好多嘅单字缩写，就系、是、当我哋见到一啲唔同嘅英文字，诶，组埋一齐好似唔知咩嚟嘅。原来咧就系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一啲嘅。方便啲去令到大家了解到佢想表达啲乜嘢，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就系、是、有冇谂过点解1000会系叫做1K 咧？嗱，如果英文嚟讲啊，1000咧系 1000 啦，咁点解 1000 系 T 字头，我哋又会叫佢做1K 咧吓？原来咧。原来咧缩写嘅 K 咧系等于英文嘅 kilo， 唔系 thousand， 而 kilo 咧就系源于希腊语嘅。咁英国人咧多数咧都会用1000咧嚟到用1 kilo 嚟到去形容。咁所以大家当我哋讲1000嘅时候咧，就会用咗1K 咁样去表示啦。咁之前试过去一个 casting 咧，就系要写一啲个人资料啦。在个板上面见到有 DBO， 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 DBO 为什么呢？原来 DBO 就是 Day of the Birth， 即是生日的意思，你的生日日期啊。还有 TBC， 我们经常都会用到的啦。TBC 就是 To be confirmed， 有待去公布这样的解说的。仲有就系 NA，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我哋做演员多数都会，导演就会问几时要 NA 啊 ？NA 就系唔识用，即系你唔得嘅日子啦。有好多有趣嘅文字，期待同大家发掘。 记录在漫长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何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 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碰。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小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平衡，应对日后跌碰。大战始终都记住，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十字星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陈忠泽的《如果我是超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继续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同 Catherine 倾偈好开心嘅，因为咧除咗知道好多茶嘅知识之外咧，好似扩阔咗我好多嘅眼界。 多谢你。 嗱，其实上个星期咧有讲啊，首先咧就系红茶去到外国啊，咁其实而家有飞机啦，即系科技又咁先进啦。外国人有冇话都净系饮红茶，定系其实佢哋都有啊会饮下绿茶啊同其他唔同嘅选择咧？ 其实而家咧喺海外嘅市场咧，基本上佢哋扩阔咗好多噶啦。咁我喺好多年前啦，有去纽约咧，用一个参展商嘅身份啦，做咗一个茶展，茶同咖啡展。咁你会谂住啊，一定系咖啡多啲啦，但系原来唔系，咖啡得一两间，其他咧全部都系茶嘅参展商。系啊，系，我都好惊奇。咁我喺度做保理茶啦，嗰一次係主要做。咁咧仲要有个外国人咧走嚟啊，指住个茶饼啊，我要呢个啦咁。哦，你唔使试下。佢话唔使啦，我真係屋企都觉得好型啊。呢个茶饼可以挤喺书架度装饰啊，咁样。 所以其实茶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唔单止系品尝，仲要系一个潮流啊。 其实系噶，其实你睇翻而家网上媒体咧，越嚟越多外国人咧去写茶嘅，佢哋甚至乎系研究得好深入，即系写个譬如茶嘅 blog 啦，讲一啲饮完茶、哦、啊有啲咩感觉啊，即系佢哋系描述得好细致。咁、嗯、譬如而家俄罗斯人，你估佢中意饮咩茶？ 俄罗斯人。人中意飲咩茶？我覺得就一定唔係紅茶。我估啊，普洱。 估中咗喎， 啱啊！ 係啊，譬如而家我睇好多佢哋俄羅斯人嗰啲 blog 咧，都係寫普洱嘅喎。可能因為天氣比較凍啲啦，同埋其實佢哋咧，俄羅斯咧，佢哋同 國內咧都近嘅，即係喺邊界嗰度啦。我以前去讀國語喺北京讀暑期學校咧，有啲俄羅斯人咧嘅國語係比我更加好嘅，好流利㗎。即係佢哋要經商嘛，有時候咁譬如黑茶類啦，佢哋以前都係去呢一啲嘅方向啦，經過陸路嘅絲綢之路，咁佢哋都保存咗呢一種飲布里茶嘅文化咯。 哦，估唔到喎、啊！咁有冇話其他國家咧？又知唔知道佢哋？有冇话普遍喜欢饮啲乜嘢茶？ 海外嚟讲咧，始终都系红茶最 dominant 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佢哋都中意饮冰红茶啦。譬如你美国咧，原来冰红茶咧嘅 invention 咧，又系一个有趣嘅故仔嚟嘅。当时咧喺巴拿马咧有一个茶展啦，咁咧当时佢哋就用一个印度嘅红茶去做一个 selling point，就啊请啲人免费去饮啦。咁但系咧因为天气太热啦，完全滞销，冇人饮。咁当时一个英国嘅人喺美国做展览，佢就啊不如加啲冰入去啦。咁点知咧就系加咗冰之后咧就疯魔咗全部嘅参加者啦，就啊个个都想嚟饮一杯啦。咁之后先至开始有呢一种冰红茶，即系佢哋好方便，后面又再加柠檬啊，再加糖啊，咁去变咗一个调饮茶咯。 咁其实的而且确系嘅，因为我自己都中意饮茶，有阵时咧茶加冰咧。我覺得係好飲過一啲汽水，我覺得啲人就話飲汽水會鋸啊咁樣，我反而覺得飲凍嘅茶仲鋸喎。 下次唔鋸嘅時候可以試下啦。 咁其實有冇話茶同外國一啲國家嘅歷史係又係點樣㗎？ 都有好多㗎。其實咧茶咧你可能覺得佢一個啊飲料啦，但係原來咧佢都哇導致戰爭嘅出現㗎喎。咁首先講下英國飲茶歷史先啦。原來英國人咧佢係中意飲茶到一個地步啦，喺當時清朝嘅時候咧，因為只有國內係有茶樹啊，即係咁先可以製茶啦，初期啦，咁所以咧英國人咧就要不停咁啊。買茶葉啦，咁當時亦都有買一啲瓷器啊，其他嘅商品啦，咁導致咧佢嘅國防國家嘅儲備咧，啲白銀咧開始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咯喎，咁亦都好遺憾地啦，咁佢就將印度嘅鴉片就輸翻入去，咁就換取一啲白銀啦，咁亦都間接地啦係導致有一個鴉片戰爭嘅出現啦，咁除此之外，原來美國獨立咧都有少少關聯嘅喎， 竟然關茶事， 係啦，當時又唔係關茶事。但係都有少導火線啦，咁就係當時咧喺美國啦，咁佢哋係仲係一個英屬嘅殖民地噶嘛，係啦，咁當時咧咁英國咧實施咗好多税制，咁當時咧喺美國嘅人咧佢就覺得啊要抗爭啦，就哇你咁多税唔得噶喎，咁佢哋就扮一啲原始嘅印第安人，著咗啲印第安人嘅衫啦，就喺夜晚咧就潛入咗呢一啲嘅貨船上面，咁就將咧呢啲貨船上面嘅商品，包括咧一箱箱嘅茶葉咧就推落海嘅，咁所以咧呢个事件就叫做波士顿嘅倾茶事件，成个海都系茶叶，你谂下， 系啊，嗰啲鱼啊喺啲茶叶都 茶醉咗啦。咁跟住咧，咁亦都后来啦，就间接导致佢哋后面嘅战争啦，咁亦都有美国独立嘅事件出现咯。 咁其实真系茶咧。都影響深遠嘅， 影響世界啊！ 係咯，影響成個世界嘅喎。咁有冇話而家外國人，即係譬如日本啦，其實都好興飲綠茶啊嘛。咁因為透過茶，又或者茶禪呢一樣嘢，其實有冇帶到去外國咧？ 我哋咧都做過好多茶禪嘅活動啦。咁我都會成日同參加者講咧，其實我係呃你嚟嘅。今日咧就唔係教茶嘅，今日咧係教禪修。我哋只不過係用茶咧作一個媒體去教大家。去做禅修嘅，咁其实禅修唔一定系茶，你可以做咖啡禅、画画禅、唱歌禅，其实样样嘢都可以系禅，只不过你系真系将你个当下，即系将你个注意力集中翻喺呢一刻嘅时候，就系、是、一个禅啦。 好啊，咁不如下个礼拜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茶禅咯。 好啊，冇问题。 好，下个星期见。 寻觅自善，寻觅着真。 晨，早晨，朝早七点十分嘅早上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可唔可以同听众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呢嘅早上啦，咁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当然 Vicky 亦都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交通天文台呢，咁交通组嘅 Didi 就喺度啦。 早晨啊，两位小白 Vicky。 早晨。係啦，咁交通女王都嚟咗啦，即刻睇睇出面嗰个交通情况先。 好啊，咁暂时都几好㗎，都係行上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都係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啦，就去到果栏嘅。咁继续提大家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咯，石澳道近烂泥湾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咯。赤柱嘅黄麻角道近圣士堤反湾，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朗新村。咁另外，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啦，同埋中磡角道近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所以受影响嘅专线小巴同巴士咧，仍然都系需要改道噶。咁另外咧，都系有个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噶，咁啊聚如。道啦，去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封咗，同埋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聚如道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嗯，都几好， 系啊，暂时几好。 一行上车龙啫，冇嘢嘅，吓、我哋唔到嘅， 都系咁咯。要保持一个安全车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咧，就乜事都冇噶。 系啦，打灯咯，打灯咯。 啊，系啊，我又好唔中意人哋咧。突然之間啄一聲咧，轉左轉右唔打燈嘅， 轉咗左轉咗右嘅先打燈喎。 係啊，真 係 好唔中意咯，假説出嚟你試過？ 去唔係我試過， 唔係你試過，你見到有啲司機咁樣， 我嚇親啊！我啲新手嚟噶嘛， 係尤其是新手冇錯，你真係 P 牌嗰啲真係嚇都嚇親飽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啲車咧，即係大家都有見過，可能大家燥啊。 嗯。 真的会在追逐的马路上面极度危险，见到这些我都很害怕。 所以看人性格呢，看他揸车就知 道。哦，是啊是啊是啊。 没错，所以是啊。所以 我另外那一半呢性格比较温顺，看他揸车就知道。 嗯、 所以他不给我揸车，我比较燥底，不给我揸车一看就知道。 头摇尾摆啊你揸。 没错。 未上车已经见到尾灯当你赢。 不是啊，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好像有 Figgy 咁讲，搞错。你真的你在马路上你应该遵守这个规则的嘛，是不 是、 啊真擠出嚟，我嚇到我心都跳埋。 係啊，所以即係駕駛嘅時候咧，係要非常專注。特別咧喺我自己都好怕跟一啲大型嘅車輛後邊嘅、 哦 啊啊啊，特別喺啲譬如麥豆啊咁，你有陣時唔知佢入邊有咩噶嘛？譬如睇啲網上邊嘅新聞就講話要藏咗都飛出嚟嘅咁樣， 藏咗都飛出嚟。 咁你真係得都得唔切喎，好危險喎呢啲。所以我去到跟呢啲車咧，如果冇辦法要跟喺後邊嘅話，我都會拉長嗰個距離。 嗯，冇錯係一係就快過少少啦，一係拉長距離嘅，千祈唔好咁近咯。 係啦， 因為我都有少少驚恐啊！啲大車我隔離咧，成個心跳出嚟嘅。 係啊，同埋啲大車附近咧都特別多碎石撞落塊玻璃嗰度嘅。 哇！佢如果大车一支一支嘅石弹啊，你个车玻璃嘅 车 头咧 又 烂 啦， 系啊， 真系阴功啊！ 所以就要小心啲咯。总之大家小心啦。咁啊，今日讲一讲，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呢一个有条巴士路线咧，就改路同埋加多几个巴士站啦。咁另外有个巴士线咧就缩班嘅，咁、所以咧要搭呢两条巴士线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啦。咁呢条线咧就系新界巴士路线啦，259S 就由九巴营运嘅，就由屯门嘅龙门居单向咧去观塘码头噶，咁、就会经屯门市中心啦。安定村、友爱村，咁之后就行翻屯门公路啊、丁九桥啊、长青隧道啦，同埋龙翔道啦，咁跟住咧就去翻呢个九龙湾嘅商贸区嘅。咁、不过呢一个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啫，又系净系上午嘅繁忙时间嘅。咁、就朝头早七点四有一班啦。咁而家咧喺龙门，即系行咗龙门居之后咧，就会改行边度咧？就会改行咗青云路啦、杯道路同埋屯门乡事会路，就去到屯门市中心之后咧，就行翻原有路线嘅。咁、另外加咗咩站咧？就加咗几个站噶，咁就加咗。 青云站啦，杯道路就屯门消防局同埋杯道路嘅屯门站，即系呢三个站啊加咗。 嗯， 青云站、杯道路嘅屯门消防局啦，同埋杯道路嘅屯门站。咁另外改路咧就系记住啦，行完龙门居之后咧，佢哋就会改咗行青云路，就唔会行嗰段路噶啦。 系， 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另外都讲一讲一条巴士线啦，就四三 C 就缩班嘅，就系九巴营运噶，就系星期一至星期六。 青衣噶系嘛？ 诶，呢一个系就系长康村啊，你知啊，你知啊，系啊，青衣长康村就系单向去维港湾嘅。呢個四三 C 由青衣嘅長康村單向去翻維港灣啦，好啦，咁而家點咧？早上嘅繁忙時間啦，同埋下午繁忙時間咧都係縮班嘅，咁由星期一至五啦就減到七班，星期六咧就減到六班，星期一至五咧就由維港灣咧開出嘅班次咧就減到八班嘅，咁係幾日前開始嘅啫。咁大家留意翻咯，咁就要搭呢個巴士嘅時候就望一望，因為你知啦，如果等個巴士等得太耐咧，可能會去影響你plan 咗嗰啲嘢嘅， 係咪？ 咁所以大家記住啊，四三 C 縮咗班，咁你話究竟是哪一的时间才有一个终点的车呢，大家可以上回去的网页看清楚。几多次要来呢， 搭开突然之间你縮班又要一些时间适应的。 是啊，所以没办法，有加有减。 有加有减是啦。 这个就是这样调节的。 那你即人少，其实我们都要想想，那都没办法，那他真的是一个经营，他真的是一盘生意来的。 人少没办法，真的是学校都要杀校，是不是人少。 是啊。 所以 就 惨。 即见到 时代变迁没办法。 传统那些幼稚园名校 都 说。 杀班我都很惊讶。 是啊，都说不做了，过多两年。 是 啊， 三年后是啦、啊、所以巴士呢都殺少少班都唔出奇嘅。但当然啦，佢觉得有啲有需要，好似头先我咁讲啦 ,259S 嘅，佢会加多特别加多三个巴士站啦。同埋佢觉得嗰条路啊真係冇乜嘅统计过，又冇乜多人上车喎，所以佢就改咗条路，等另外嗰条路又多人上车，咁变得可以配合到囉。 是啦、 啊。是啊。 咁有加有减。 冇错，大家留意返。 多人坐嘅时候又真係要加返多啲先得。 是我成日，所以我哋咧聽晨光幾好嘅，啲巴士線邊啲加啊，邊啲減啊，大家都留意到咯。咁或者啊，你自己唔係搭呢班車啫，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知道佢，咦，原來佢喺長康村住嘅，原來佢喺安定村住，可以提佢咯。 係啊，譬如一聽到四字頭嗰啲，都知道係青衣一帶噶啦。 係啦，咁啊，大家朋友就互相幫忙啦。 冇錯冇錯，互相包抄。好，唔該曬 Lily，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問一問啊 Vicky 先，出邊啊酷熱天氣警告，唔知道而家出邊係藍天白雲定係點樣咧 ，Vicky？ 其实而家嘅天气呢尚算还可以嘅。其实我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呢都有少少凉喎。可能我本身呢都容易 feel 到啲风啊。咁、我觉得都有啲风㗎喎其实。咁但係而家呢有得而且确我反而係见到有黑云啊。 係黑云。 比大旧啊。係啊。咁可能呢有骤雨嘛，天文台都有讲就係、是、报道有骤雨，咁所以大家就要带返把遮。咁但係如果你话天气嘅话呢，暂时嚟讲係 ok 嘅，广播度暂时係 ok 嘅。 咁几好啦。咁呢啲天气呢都係几适宜大家呢就今日有个好嘅开始啊。 是啊，冇错啊，其实嚟紧过几日咧就中秋节啦，大家都买咗月饼未啊？小伯买咗月饼未啊？ 我未 啊。唔紧要啦，咁唔一定个个都中意食噶嘛，可能得一两嚿啦，系咪？仔仔唔中意食啊？ 唔系，我谂住点都一定会有啩咁样嘅心态，咁如果冇嘅，咪当日先至买咯。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曾经试过买唔到月饼啊？当日 系咩、啊、会嘅咩？ 我试过啊， 我咁大个仔冇试过买唔到月饼。 系咩？唔系，咁我可能又会想买冰皮嘅嗰阵时系。 哦，我就传统嗰啲嘅，其实我都系，即系 系 啊，嗰啲太花巧嗰啲 系。 系啦，太花巧嗰啲咧，就有阵时都觉得，唉，都系传统稳阵啲。呢啲即系你又喺个月光下低晒月光嘅时候，咁啊食下啲传统嘢，饮下啲传统茶，咁啊件事就好传统啦。 系啊，应下节咁样系咪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就系讲下究竟月亮几时出嚟咧？究竟中秋节啊、迎月日啊，同埋咧追月日，佢哋嘅月亮出嚟嘅时间系几多？嗱，首先咧就系满月咧，其实咧就会喺。我哋中秋节当日咧会喺黄昏嘅时候出现，咁如果天气情况许可嘅话咧，市民系可以咧就系喺中秋节嘅前后啦嘅夜晚咧可以见到又大又圆嘅月亮啦。咁迎月夜咧就系28号啦，即系星期四。咁月出嘅时间咧会系下午嘅5:38。 系。 咁而晚上嘅11:39咧就会去到最高点啦。咁而第二日咧几时月落咧？就系、是、我哋平时讲得多日出日落系咪？我哋而家就讲月出月落啦。咁、第二日29号即系中秋节当日嘅凌晨时分5:46咧就会月落嘅。咁而中秋节当晚咧满月嘅时间咧就系、是。 下午嘅五点五十七分。 哦，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满月嘅时间咧，即系圆咕碌嘅嗰个月亮咧，就大家未必可以睇到，因为月球咧喺香港嘅地平线以下，咁可能有机会睇唔到嘅。咁佢嘅月出时间咧就系下午五点六时十六分嘅。咁而我哋追月啦，即系大家咧，除咗就系直第二日啊，中秋节第二日都算放假噶嘛。如果你话喺星期六嗰一日啊，睇下月光嘅话咧，月亮嘅出。月出時間咧就係下午嘅六點五十四分，去到第二朝早凌晨嘅七點五十二分嘅。咁如果大家就係未買月餅嘅，就買月餅。咁買咗月餅咧，喺追月夜啊，甚至係中秋節當日咧，都可以望住個靚嘅月光嚟到去食下月餅，飲下茶啦。 不過落雨喎、 啊。系啊，所以就系话咯，如果天气许可就可以咯。希望大家嗰一日可以睇到月亮啦、 啊。睇下有冇啲有禅棚下低嗰啲地方咧，咁啊叫点下呢、這、一个，唔系点，即系拎下呢个灯笼啊，过下节啊咁样，或者睇下自己原来啲 LED mon 咁靓，咁你咪自己喺网上搵张图放月光出嚟，咁一家人喺度望住个 mon 都可以上到月就而家。 都得噶，其实最重要就系乜嘢啊？一家人齐整整食餐饭最开心，系咪？食个汤圆又得，你当粒汤圆系月亮又得，发挥多啲创意。是咪啊？ 都得喎，汤圆系月亮系， 系啊，都系圆形噶嘛，团团圆圆啊嘛，中秋节最重要。 系望住个车胎都得，都系圆形。 又得嘅，但系个车胎黑色噶。 诶、hey, ，梗系想象你咪得啦， 啱啊，想象力 打灯咯，一系 都得。好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咧都系持续酷热。而幾日之後咧都會有驟雨嘅，而家咧嘅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9%嘅，留意啦，就係、是、特別咧就係、是、大嘅酷熱天氣警告咧係嚴正生效緊嘅，交翻俾你啦，小白。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朝头早嘅已经系7:22啦。咁啊，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就拨通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早晨 ，Ringo。 Hello， 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咁上两个星期啦，其实我哋都要一直提到咧，就系因为嗰个水即系啲汽车浸水嘅问题。咁啊，上星期讲啲保险问题啊。咁啊，今日咧就即系之前都有预告过，今集咧就会同阿 Ringo 一齐讲讲咧，如果啲汽车浸咗啦，好啦。有冇得维修嘅咧？咁即系例如我死气喉已经浸过咗咯， 系 咁系个死气喉要换啦，定系我要换车啊？边个？ 嗱，OK， 嗱，水浸车咧，其实我哋大致上可以分三种吓， 系 第一种咧就系话，咦，系水浸咗，咁但系咧可能咧系都系去到譬如话好似我之前讲三分一。多啲嘅時間，架車個時間可能死咗火啫，咁即係話咧係未浸到佢譬如座位啊嗰啲嘅，咁咧呢啲咧大多數都係整嘅，咁但係咧如果咧架車浸到上去座位，好啦，又或者咧架車咧好似而家我哋睇電視啊睇報章浸到上去車頂， 哎呀，真係都點搞咧？ 通常咧我哋分三種啦，咁第一種咧。碌過啲水氹或者係啲水唔係好深，咁呢啲有機會會整得到。 係， 咁但係如果係去到座位，咁就真係要睇啦。咁而去到上去車頂咧， 車頂我知total loss係嘛？ 大多數佢可以有得整。 哦，係咩？ 那個、整嘅時間咧，嗰、那個車嗰、那個。维修嘅费用咧，可能大过你架车价好多， 系啦，或者架车好有感情咯。我求婚就喺架车入边嘅，咁你梗系要整啦。 系啊，嗱，咁即系分三种，咁大家要留意啦。即系如果真系水浸过咧， 邊啲咧仲可以整到嘅，咁邊啲係有機會整唔到，有啲機會咧就決定嗰個維修嘅費用大嘅車價就唔需要整啦。咁咧大家都要留意喎，水浸車咧係有啲咩危險咧？咁就算整翻都好嚇。咁好多時因為我之前都有提過咧，譬如一啲車裏邊浸過一啲電線啊、電子電腦嘅部分咧，就算佢吹翻乾，或者係咦唔係喎著到喎，但係佢有個隱患，因為佢有機會生鏽嘛。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咧，我哋講咧就話水浸過嘅車咧，一般咧嗰、那個壽命咧短啲嘅。 短命咗啦。 因為你唔知道佢幾時有問題，同埋生鏽嘅情況越惡化咧。佢咧就會導致你架車咧嗰、那個性能啊，或者等等咧就會短啲啦。咁所以大家咧就留意呢樣嘢。咁水浸車嘅話咧，即係話一般嚟計，我哋會點樣去衡量佢整定唔整咧？正話我約略提過啦。咁但係一般水浸車咧就取決於咧，我哋就話水浸嗰個程度，我正話咪講咗個三級嘅。 係啊， 即係三級制啦嚇。咁咧，所以。嗰、那個水浸車咧，入咗去譬如話我哋唔係好重要，我哋咧就係、是可以係換一啲零件，甚至咧一啲電器嘅部分等等嘅話咧，咁呢啲咧有機會會整得翻，咁但係不過咧，大家都留意嘅，如果你又買全保咧，咁我之前都教過啦，咁你一定係 claim 保險啦， 係啊， 咁如果你冇買全保。你又想整翻架車咧？咁我建議咧，你水浸咗之後咧，你盡快咧就要揾一啲相熟嘅車房啊，或者代理咧，就進行檢查同埋評估啊。咁咧就睇下架車咧究竟可唔可以再整翻啦，或者整翻嘅時間嗰個價錢咧，會唔會係都好大咧？因為你如果架水浸車越擺得耐，停咗喺度，佢咧就越嗰個受蝕咧就會越嚴重。咁到最後咧，可能咧，即係你早幾日整同遲幾日整咧，有唔同嘅，因為早啲整嘅時間咧，佢好多地方咧，即係可以洗乾淨佢，或者係啲泥跡啊啲嘢，佢容易整翻佢。咁但係如果你越耐咧，佢啲泥跡水跡咧就會變嘅咯喎，即係例如我哋話講生鏽啊，或者有啲泥跡冚過嘅地方咧，佢亦都係會有發臭啊、發霉啊咁嘅。 係 啊， 淨係啲地氈都難搞，啲地氈好厚啊，汽車嗰啲地氈。 係啊，咁所以咧水浸車你就要決定於取決於第一嘅時間，第二咧。你全保嘅就唔使諗啦，一定要翻廠。如果唔係咧，你都要揾啲相熟嘅車房咧，係盡快做一個評估。咁呢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嗱，最後咧就係話，我哋水浸車整好唔整好，但係咧，我哋揸車嘅人咧都要留意喎。有好多時咧，好似之前水浸過啲車，有好多人整得翻，咪一個嘢。如果我哋日後買車咧，你就要好留意下你架買嘅二手車係咪水浸車，呢個咧亦都要留意。咁我哋通常要點睇咧？通常睇睇咧車廂啊、地氈啊，有冇浸過水？因為咧通常呢啲咧未必係會換嘅，因為都係好貴嘅。咁佢通常咧整翻乾，或者係拆翻靚佢。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咧啲地氈咧唔係好平滑啊，或者咧係門邊啊。一啲甚至一啲我哋嘅標示箱啊，雖然佢整好咗，但都有少少呢一啲受積嘅話咧，咁你就要留意啦。咁特別咧就係話喺啲電線啊、插頭嗰度咧，雖然佢係掹得出嚟再整翻乾，但係仍然咧，如果都會有少少受積咧，呢個留意。有一樣咧係最好嘅，你喺安全帶度咧，拉到最盡嘛。通常咧啲人咧忘記嚇，就安全帶咁就咁樣洗翻乾淨佢啦，點會換咧？但如果拉到最盡咧，如果咧係有一啲霉嘅跡嘅話咧，安全帶嘅底部最後嗰度拉上嚟嗰度咧，你見到有啲霉嘅咧，呢架車係水浸過。 哎呀！而家我諗好多車房啲人聽到會即刻喺度講，喂，快啲掹翻嚟安全帶出嚟抹乾淨佢先得喎。 咁大家要留意啦，因为咧，如果系水浸过嘅车咧，喺充积喺市场咧，通常嘅价钱比较平啲嘅，咁所以你都要特别要留意翻嘅。 好，明白。咁啊，睇下大家如果即系整嘅话咧，咁可以问下啲专业嘅意见啦。如果大家去到买卖嘅话咧，亦都要留意翻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会福利署委聘东华三院营办24小时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即日起投入运作，为有紧急需要的个案提供外展探访，并且可以按需要增加服务容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支援照顾者方面有重要责任，社署会向照顾者提供现金和其他援助措施，亦都会提供足够资讯，由接受社工训练的人士接听24小时专线，为他们提供即时支援，包括协助转介服务以及提供交通上的资助。李家超提到，地区上的关爱队可更了解和找出隐蔽需要帮助的人士，但是邻里互助亦都很重要，希望三方面可以一同发挥力量。政府会紧密强化所有支援网络，亦都希望所有社福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共同努力。屋宇署联同地政总署人员再到红山半岛采取联合行动。屋宇署表示，早前未能够进入10间独立屋，已经成功与其中7名业主联络，并且进入1间独立屋视察，其余3间独立屋仍然未取得联络，今日会向法庭申请搜令。屋宇署表示，昨日进入其中一间独立屋，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僭建物，会按有关政策发出清拆令，要求受影响部分进行复修。署方下个星期会有第二阶段行动，会处理临海的89间独立屋。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晚上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但已经被挫败。防空部队已经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7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官员就说袭击没有造成伤亡。另外，乌克兰据报亦都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发动袭击。市长表示，俄军已经击退导弹袭击，并且在贝尔贝克军用机场附近击落至少一枚导弹。乌克兰军方上个星期五亦都曾经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黑海舰队总部发动袭击，宣称造成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名军官死亡，105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港岛方向嘅车龙到油丽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嘅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分别到界限街桥面同埋希福道。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路明道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都车多噶啦，龙尾去到科学园。 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油麻地嘅海泓道系有路陷，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十月一号晚九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二台话你知， 徒弟仔，我好难过啊！ 师傅，你做咩事？唔开心啊？ 我话好难过，系指呢一条通道好难过啊！ 都叫师傅你唔好食咁多好嘢，要清减啲噶啦。 就算我几瘦啊，但系啲餐车周围乱咁摆，食物残渣整到成地都系，阻住条路，我点过啊？我讲过厨房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无阻噶嘛，所有嘢用完之后咧要摆翻安全位置啊嘛，咁样做咧先至又安全又有效率啊。 系，我而家执，同埋会扫走埋啲食物残渣噶啦。 仲有啊，我讲过一个厨房一定唔可以有咩啊， 害虫、过期食品、生锈用品 呢啲系一定噶啦。仲有咧，系唔可以有油污同埋积水啊。要跟翻时间表做好清洗，确保厨房地面咧要保持清洁干爽。仲有啊，排水系统咧要畅通，防止积水啊。 系，我即刻处理。 仲有啊，徒弟仔，我谂我哋咧系时候要为未来铺路啦。 吓，餐厅要执？ 我系指铺防滑地砖啊，喺厨房嘅路啊，我哋仲要着埋有防线标准嘅防滑鞋，就冇咁容易跣亲啦。下厨咁就安心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子豪阿摄，中秋节就到啦，你哋话一家人去边赏月最好呢？ 天怡，最正梗系出海赏月啦，咁就三五成群三家人一齐搭船出海赏月啦。 哇，好重皮喎，要 book 船。 冇问题，我请。 都话佢系富二代嚟噶啦。 我谂住请大家坐小轮出海赏月啫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呢排都繼續 sport 啦，因為點解咧？杭州亞運啊，香港隊有好成績啦，國家隊有好成績啊。 係啊，咁啊，都係好成績啦。先講咗咧，就係香港方面先啊。喂，姓何嘅，原來游水個個都咁犀利嘅喎！你見到咧，無論男子定係女子啦，嗱，女子當然譬如何詩蓓啦，咁啊，男子組方面你見到咧，何欣圖其實亦都即係兩位啊喺亞運嘅游泳場上邊咧，都係得到獎牌。 喂，何欣圖咧，我唔係好熟呢位泳手運動員啦，哇，幾靚仔，好似成個 Superman 咁， 幾靚仔啊！ 即係佢話佢大隻咧，嗰啲身形咧有啲似 新一代香港水怪， 係佢有啲似超級英雄啊，電影入邊嗰啲。即系可能乜乜队长啊，嗰啲乜乜奇侠啊咁样咧，咁所以我觉得几型喎，系啊，即系睇嚟咧 ，Alex 方力申咧后继有人， 后继有人啦，后继有人啦。 咁虽然即系 Alex 又有背多啲嘅，即系多少少啦。咁但系今次呢个何欣圖咧，就系喺男子五十字咧就攞到铜牌。喂，其实都成绩非然咧，因为对手有国家队咧，其实你根本俾人哋压咗一两个席位噶啦，即系俾国家队攞咗一两个席位。咁至于何诗蓓就喺自己专项啦，二百字咧，咁就为到香港代表队咧，咁史上夺得首金啦。咁香港就增添七面嘅奖牌落袋啦，开心开心。 系啊，咁而家见到奖牌榜方面咧，咁香港咧就三面嘅金牌，咁亦都喺第五位嘅。咁中国方面咧，即系见到39面金牌。其实第二嘅韩国咧就系10面金牌，咁其中有一面咧就亦都系就系何欣圖嗰个50米自由泳啊。咁嗰一面嘅金牌咧，其实亦都系俾韩国嘅选手咧就攞咗噶吓。咁日本队咧就系5面嘅金牌喺第三名嘅，咁乌兹别克第四。咁喺第四位亦都係四面金牌啊！咁成績其實亦都算係唔錯噶， 拋開咗啦，香港喺第五啦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國家隊一定係領放㗎啦， 一定係 係啊！咁即係亦都用好多嘅時間去栽培唔同嘅運動員啦。咁至於香港隊琴日都一如所料啦，咁港隊嘅武術王子啦，許德恩咧就喺呢個杭州亞運嘅男子太極拳同埋太劍嘅全能咧，總分得到 19.49 分咧，為到香港咧奪得一面嘅銀牌咁啊！令到武術隊咧今屆獎項咧增加到去三面啦，咁今日繼續聚焦呢個杭州亞運，我見啊特首咧繼續巡視唔同嘅場地啊，包括有 呢個一定要啦， 呢個馬術嘅場地啊，咁又去游泳館又睇下咁樣，好多地方去玩都 係啦。咁其實喺獎牌榜方面，其中有一面嘅銅牌啦，咁亦都係我哋香港嘅選手啊，陳樂思咧，其實佢第一次參加亞運嘅啫，咁亦都係非常之難得，亦都係可以話即係嘅見證住嗰個劍擊。唔单止净系现役嘅一班嘅叫师兄师姐，咁甚至乎嚟紧嗰啲后起之秀咧，亦都系一将来嘅希望嚟嘅。咁所以你见到佢比赛嘅时间咧，佢好投入嘅，即系啲年轻选手佢哋好投入，佢哋知道自己而家系攞经验，有奖牌当然系一个好大嘅荣誉同 bonus 啦。咁但系佢哋同一时间亦都系好享受嗰个比赛，即系对赛多啲，你经验多啲嘅，肯定对将来咧香港整体性嗰个剑击。嘅發展咧會嚟得更加好， 一定啦。咁除咗劍擊啦，咁游泳項目依家都好似彷彿香港嘅專項啦。咁賽艇隊咧亦都咧好厲害嘅。咁再奪得一個銀牌啦，一個銅牌啦。咁海船回歸咯，已經喂攞曬啲嘢咁點啊？走噶啦，你知咁好叻啊！其實我覺得香港嘅賽艇隊咧，其實我都幾估唔到今次有咁好嘅一個成績咯，特別喺亞運嘅項目嗰度，因為可能咧如果喺奧運嘅賽場咧，你特別多外國人咧，嗰、那個體格同埋體能嘅訓練咧有少少唔同咧，就冇突顯到港隊嘅賽艇隊咁優秀嘅成績咯。因為始終你要知道譬如英國嘅朋友仔或者歐洲啦，用歐洲嘅朋友仔啦，以至美國嘅朋友仔咧，佢哋係比較手臂粗大啲同埋啲腳嗰啲肌肉咧，大腿小腿肌肉咧係發力比較發達啲啊，咁所以咧佢嗰個爆發力係好 strong 噶嘛，你唔好睇輕賽艇運動，如果你平時咧有去健身室嗰度咧， 健身機嗰啲係啊，蛙艇機 嗰個蛙艇機咧， 嗰個蛙艇機 你整少少負重咧，你玩佢半個鐘咧，你全身都好靚嘅個 body 啊，係 啊，所以你見而家即係賽艇嗰班嘅選手咧，其實佢哋嘅 body 就係咁靚啊，喂，除咗賽艇之外咧，都有啲賽就係今次呢一個嘅亞運。最新的一个项目就是电竞啊，电竞其实都挺好睇， 系啊， 佢好睇嘅就系在于，譬如有啲球队有啲即系队伍啦，咁佢哋对一啲传统嘅竞，譬如韩国咁样啦，你明知道输嘅， 佢哋反而就係出奇招喎，即係佢哋係享受嗰個嘅樂趣多啲喎。 我琴日都睇咗半個鐘頭咧，就係、是、南韓隊對另一隊咧，就打英雄聯盟啊，啊好睇喎。同埋咧香港都有質素嘅旁述嘅， 係 好老實電視台未能夠 cover 咁多，但係YouTube 嘅世界咧，其實咧都有免費嘅直播嘅，咁啊都係香港電競總會啦，去安排俾大家去了解更多電競嘅文化啦。因為你今時今日其實攞咗 permit 嘅啦嘛。你杭州亞運都得到一個認可嘅話，即係變咗打機 攞正牌打機㗎啦， 係啦，攞正牌打機同埋成為電競選手不是夢。你知唔知咧？喺出電競隊之前咧，我唔記得係邊個欄目嘅電競隊咧，有一個故事咧，我聽完之後我真係鹹，好想同小白分享。咁咧嗰個男仔咧就話：阿爸咧不嬲都唔中意佢打機嘅。咁咧連社工咧，連社工啊！都叫佢唔好擺咁多時間打機，跟住咧一次就係、是打一啲挑戰賽嘅時候咧，俾叫做台北嘅一隊電競隊咧去賞識咗，咁、就邀請呢個學生哥，其實佢應該讀到中四中五，我印象之中，就叫佢毅然放棄學業去台北嗰度開展佢嘅電競事業。 哎呀， 跟住咧，哇！呢、這個係好逆天噶嘛？究竟你去唔去咧？讀唔讀書咧？ 同埋去咩啊？去打機喎、啊？ 點同你屋企人交代咧？佢話咧，臨出發之前咧，佢班主任咧、都係柴佢台嘅，即係話啊當嗰個人叫小白先生，小白你唔得噶啦，唔好嘥時間啦，你又咪過去玩或者食下鹽酥雞咁先算啦。咁點不知咧？咁喺嗰隊電競隊咧，其實喺世界上咧個排名打得好好。跟住香港隊，香港嘅電競隊呢、這個欄目嘅電競啊，招攬翻佢。今次咧代表香港去打杭州亞運咯。佢咧好正喎，佢講一句咧，佢話冇輸嘅餘地咯。為咗要證明俾屋企人睇。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可能你平時聽何詩蓓講或者聽張家朗講，梗係。好大義凜然啦，或者好正氣凜然，因為已經係金鐘金啦嘛，係咪先？但係我哋有陣時都要聚焦一下一啲唔係主流嘅運動項目，同埋即係我哋用英文去講就係 underdog 啦，即係你會覺得喂舊時都係冇咁強勁嘅，但係你俾佢將個天賦去發揮，而發揮得淋漓盡致嘅話，其實都可以有一番嘅成就咯。我聽完呢個訪問咧，其實我有少少眼濕濕，我真係覺得。系、哦，其实你唔好成日以为啲年轻人啊做一件事就系好偏执嘅，或者你做呢啲就一定唔得啦。其实人哋都未试过，系咪先？ 系啊，话 唔定可以为到香港迎嚟第一二面嘅亚运电竞金牌咧。 系啦、啊，咁而家其实睇翻咧，今天晚上啊吓，今日7点嘅时间咧，咁中国队亦都会同马来西亚咧就展开嘅一个电竞上面嘅较劲啊。咁啊睇翻咧，其实电竞队佢哋一入场嘅时候咧，佢啲观众啊，有观众噶嘛。基本上清一色真係年輕人嚟嘅，即係可以見到自己喺電競界別入面嘅啲嘅英雄偶像。哇！佢哋嗰啲即係一入場嗰個氣勢咧，好強噶。 同埋我琴日睇咧 YouTube Live 咧，即係香港電影總會搞個 YouTube Live 咧，3000多人 online 睇，即係 live 喎。 係啊， 你3000多人 online 睇一個 live 唔係 view 數喎。是几好嘅一个成绩啦，同埋眼皱流流喎。 係啊，即係大家係pay attention 落去呢一个嘅事情上。 我印象中4-5点钟係啊，咁主要我就真係入咗个世界睇咗半个钟。其实呢我一路睇嘅时候呢我唔觉过咗半个钟。因为我等緊。 就好似以前睇人打街霸咁样。 我 等唔觉。 我等緊架车叉电路。喂，半个钟啦，喂，走，费事顶住人哋，即系意思系咁咯。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全部每一日都有啲新鲜事发生咯，睇下你愿唔愿意去吸收同埋了解咯。即系当我哋喺度讲紧啊电竞如何如何嘅时候，我仲唔知道今次杭州亚运有得打咩电竞栏目，有啲咩电竞游戏。咁我觉得藉住呢个机会，其实真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咯。同埋咧，打机都老龄化噶啦，你唔好以为打机永远都系后生仔嘅专利啦。 因为打机即系一个电子游戏嘅事业咧，已经几十年啦， 系啊， 有好多都已经打机打咗几十年嘅人噶啦。 系啊，你而家喺港铁，你试下依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一半人都喺度转紧猪仔啊，喺度玩紧方块游戏啊， 好多啊， 喺度玩紧佢嗰啲咩啊，即系旧时嗰啲 poker game 啊嗰啲咧， 糖又有啊，而家都仲有人玩糖噶嘛，捉精灵又有啊，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打机开心啦，即系总之游戏时游戏，学习时学习，咁就 OK 噶啦。 喂，今日咧仲有啲焦点嘅赛事，其实我哋都可以一齐同大家聚焦一下。嗱、例如咧就喺九点钟嘅时间咧，分别有几个项目嘅，包括就系譬如武术啦，男子南拳决赛，咁啊刘子龙咧亦都会出战嘅，咁啊亦都会见到咧就系譬如电子电竞方面啦，有街头霸王五冠军版本32强，咁啊见到有选手亦都出嚟啦。咁啊游泳方面咧就系早上十点钟啊，咁啊女子100米自由泳咁何诗蓓亦都会出现啦。咁啊仲有啲乜嘢？譬如系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啦，咁啊更加有七人榄球赛啦，咁啊香港对日本啊，女子七人榄球铜牌战咧就香港对泰国啦。好啦，晚上嘅时间咧8:15啊，晚上八点十五分咧。真系其中一个重中之重，男子57公斤级32强， 系啊，曹星如啊 Rex 啊，咁啊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心中默念好想帮佢打气啦，因为自己都随年渐长啊吓，当我38岁嘅时候，原来咧曹星如已经不知不觉36岁啦，咁所以成日都有一句说法就系拳怕少壮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拳怕少壮，定还是曹星如有啲特别嘅技巧可以激到对手咧？ 老姜。 系啊，姜究竟系咪越老越大咧？好，咁大家一齐为到咧香港嘅神奇小子能唔能够使出天马流星拳咧，去睇睇佢啦！香港队同埋国家队咧，两队咧都继续加油啊！ 为着一生专注地慢慢寻找 手都要专注，歌手都要专注啊！佢系陈晓东，有呢首全新作品《专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飞咗几日，系啊， 系啊，单你啦， 系、啊、台北之旅好唔好玩啊？ 好玩啊，开心啊！我哋主要咧就系食啦，然后啊饮啦，饮咩饮啡啦，饮咗好多啡啦，然后就系食好多蛋卷啦、啊、蛋饼啦、啊，发觉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系去旅行最中意都系饮饮食食啦、嗯，即系最开心的。 咦，你而家都变咗一个早晨人咯，见你嗰啲提出啲嘢都系嗱饮咖啡啊，朝头早饮啦，冇理由夜妈妈饮咖啡。你譬如蛋堡。好啊，蛋饼都系朝头早佢哋早餐店常卖噶啦，系咪先？咁你都系提一啲，你冇话，哎，我哋去食下夜市先，我哋去打边炉先咁样。 啊，都有嘅，但系咧，你啱啱讲起早起咧，我系唔使校闹钟都自动起身嗌埋我个 friend 起身嘅。 你有两三日有听晨光第一线 嘅？系啊，因为我哋即系朝头早出去食完早餐咧，我哋都会翻酒店先嘅。点解咧？我梗系要听你哋嘅声音啦，挂住你哋嘅声音噶嘛。 点解食完早餐要翻酒店咧？即系再化翻妆，再梳洗出嚟咁样。即 系朝头早就早餐店咧，净系开朝头早。 仲要开到十点，佢就闩门。 冇错啦， 佢真系好正 嘅 喎。 系啊，有一啲真系好早收嘅，咁所以咧就宁愿早啲出去，因为有啲会排长龙啊。咁、但系 lucky 嘅，我哋今次去有好多话要排成，即系网上面话要排成个几钟啊，我哋半个钟就搞掂咁、样，咁都开心嘅。咁可能因为早起啦，好彩有晨光啦，令到我嘅生理时钟咧就系、都系调校早咗啦。咁所以系开心嘅。咁食完早餐就翻去再梳洗，之后再出去。 我好耐冇去台北啦，有七八年冇去过，接近九年，我都唔记得咗啦。依家有咩唔同啊？有咩新嘅情报可以 update 下？ 有啲咩新嘅情报啊？嗱、其实咧，同我五年前去咧。又唔係話真係爭太遠嘅，咁但係有好多嘢都真係的而且確改變咗嘅。去咗一啲嘅文化地區啦，咁、其實的而且確咧多咗好多手作添、比以前多咗好多手作。 即係嗰啲華山文創嗰啲咁 啊，係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手作嘅袋啦，我自己買咗幾個袋啦，一啲手作嘅袋啦，又買咗一啲自己手作嘅一啲杯杯墊啊，咁樣嗰啲杯杯碟碟啊，咁樣嗰啲，我都覺得幾靚啊嗰啲。咁我自己係比較喜歡呢一樣嘢嘅。 你冇喺台北用曬啲錢我哋留翻啲钱喺香港夜缤纷喎， 我冇啊，我唱咗啲钱，我用剩咗翻嚟啊， 准备去嗰啲夜市用下系嘛？ 系啦，嗱，其实咧嗰边咧而家系多咗好多贴纸相机啊，我自己咧都影咗两次，即系我哋喺呢几日里面都影咗两次。咁、其实以前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影过贴纸相机咧？ 有， 一定有啦，系咪啊？ 哪个少年不影？ 唔系我啱去旅行嘅时候都有影啊， 系咩？你喺日本都有啊？ 系啊，因为佢哋嗰啲机咧可能有好多佢限定主题嘅， 依家系点噶？日本嗰啲又系， 佢最主要咧都系佢影完一扎，跟住你可以喺上面画公仔啦，跟住你可以拣你到底 print 边一张出嚟，你想要个大细系边一只咁样。咁其实嗰个选项咧都非常之多嘅。咁我觉得佢即系如果你话一家人去嘅话咧， 玩下留个念咯， 冇错啦，留个念。咁我觉得几好啊呢个， 同埋我哋都系中意少少实体嘅。有阵时你用手机影咗一张相。有 幾多睇法啦？ 成你都係擺下 IG 仲要 story 12個鐘頭之後唔見咗 24 唔係啊，可以較短啲噶嘛？ 係 啊，有啲人啲 IG story 得五秒嘅，唔係講笑五秒睇啫，五個鐘頭嘅啫，都唔知俾邊個睇。好啦，嗱，講翻你呢、這個 折紙相機就係最近就係興起翻啦。其實喺早幾年前咧，喺香港啊都沒落過一段時間，因為大家有手機啦嘛。因為其實折紙相機係最早期 P 圖。开始嚟嘅，即系嗰阵时影相咧就会教到只眼劲大啊咁样。咁我今次去台北影嗰嘅嘅贴纸相机咧，其实佢又唔系叫贴纸相机，叫做自拍馆。咁佢就系有一啲类似韩国式嘅自拍馆咁样啦。咁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头箍啊，好多唔同嘅道具啊，俾你去拣嘅。咁但系影嘅时候咧就冇日本嗰啲贴纸相机咁多 function 嘅。佢就咁影完之后，可能俾你拣几个 filter 几个滤镜嘅啫。咁啊俾你拣究竟要四格定系一 一直線嘅四張咁樣咧，咁但係就冇得修圖啦，係、 嗯、 啦，冇得教大眼嘅。 唔使修圖啦，我喺 IG 見到你嗰啲閨蜜都幾靚女個個， 梗 係 啦，我啲閨蜜好靚。 即係你有挑選過嘅，你嘅後宮啊，唔係你嘅後宮，你嘅閨蜜團有挑選過嘅。 唔係嘅，咁但係咧嗱，貼紙相機咧，除咗而家喺台北啊，甚至係喺日本啊興起翻之外咧，香港都有嘅、 嗯。 所以大家今年今年添，最嚟緊嘅夜繽紛咧，大家真係不妨可以同大家屋企人一齊、哦。 夜繽紛都有貼紙相機咩？ 24小時㗎呢啲。 哦，係咩？ 係、 哦、 啊，有啲唔收鋪㗎，咁所以大家可以揾下究竟邊一區有呢一啲嘅自拍館。嗯、最重要就係乜嘢咧？中秋節。开开心心啊嘛，影翻啲相。 喂，不过中秋节好似而家有文雪，又有啲风吹紧过嚟。 系啊， 同埋中秋节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即系有机会嗱，有都有机会落雨嘅。 系咯， 所以今朝先讲可能会比较上云啊多。咁你见唔见到个月光就即系睇彩数啊？ 唔紧要啦，又系嗰啲老土嘢啦。个月光喺我哋心入边嘅， 冇错。 就算睇唔到，你咪就系我嘅月亮咯，你咪就嘅月光咯。 内地与香港一，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今天继续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们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咧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啊。港股咧，上个礼拜五咧升完之后咧，琴日就急回啦，干跌咗328点啊，呢、這个亦都系报章嘅形容嚟嘅。咁啊，失守咗万八点嘅关口啦。咁啊，成交亦都偏低啊，吓，只系得742亿成交到嘅啫。咁啊，北水咧经港股通咧净买入都有咧60.3亿港股嘅咁样。咁啊，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究竟啊，即系呢一个。情况究竟点？无队友打开财金报箱，见到分析师协会就希望呢个单边征收呢个印花税啦。咁有冇机会刺激下啲成交咧？见到 Candy 个样都喺报章嗰度，警惕 A 股化咁样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先。 好啊。本来个市方面咧，我就谂住系都有机会形成一个双底嘅，因为最早之前啦吓，就系八月份方面咧个低位就17573点啊。咁就近排嚟講咧，就即係呢個上禮拜低位啦，就係翻呢個係17573之後咧，就出翻啲陽燭嘅。咁就諗住應該成呢個勢頭咧，就即係我都唔 expect 太多啦，即係彈翻上譬如18000至18700嗰啲，去翻嗰個萬八樓上去 trading range 上行下啫。咁但係琴日咧就冇錯啦。一支音逐出翻嚟咧，就係即係守唔住呢個係萬八嘅水平，所以見到其實就真係我自己覺得都係比較弱啲個市。咁但係暫時我諗睇翻支持位都繼續睇翻就17500先啦，就係近排呢兩個底線咯。咁你話係咪好多負面消息咧？又冇乜新嘢嘅，其實落落去都嗰啲嘢啫，都係睇翻美國息口啊、內地經濟啊咁樣。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欠缺流動性啊，即係欠水啊。咁所以就國際經動力咧，就相對嚟講就比較弱啲。咁我諗都係繼續維持個反覆偏軟嘅局面居多。 嗯，咁啊 ，Kenny 啊，都想聚焦讲下琴日你嗰个 press con 喎，咁啊都想倡议一下啦，就系呢个单边征收印花税，因为即系你都有讲啦，话其实咧只系靠降低交易成本，激活市场咧就唔系单单一条腿走路嘅，所以就想有多啲嘅方案啦，咁啊提供俾政府啦，咁啊希望激活下成个资本市场，啱唔啱啊 ，Kenny？ 嗯。 係啊，因為其實講真都唔好 expect 就係話哇，一減咗印花税或者係唔收印花税，即刻個市就生龍活虎翻，梗唔係啦。咁大家成日都賴咗印花税，咁當印花税咧，其實交易成本降低係必然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單一一個即係問題而導致到個市唔好嘅。其實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好複雜啦，即係包括呢個係最緊要就係中美嗰個問題，導致到真係好多美資啊、歐資方面咧就離開咗香港市場啦。咁第二就係嗰個息口，咁事實上我哋息口即加咗好多嘛，即係由呢個係以前收冇息嘅，而家加到5厘幾嘅。咁你好多嘅資產都會 pricing 啊，投資嘅 pattern 亦都會轉啦。因為諗下好多人就可能覺得啊，買一啲長債或者係擺喺啲銀行定期都有5厘啦，就冇風險無險嘅，咁佢就無謂去博股市噶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因素啦。咁企業盈利同埋經濟因素都係都係有啦。咁所以其實多重因素影響住嘅，所以又必須要咧就係多種嘅組合咧先至可以慢慢令到個市係轉翻好咯。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話真係要吸多啲唔同地方嘅水源翻嚟啊！咁你明顯歐美係少咗啦，政治問題亦都短期裏面唔會翻嚟噶啦。咁我哋咪要去第啲 source 嚟到去揾多啲唔同嘅水源咯，同埋唔同嘅產品或者公司咯。咁即係好似譬如東盟咁樣，都有好多資金，亦都好多好嘅公司。咁我哋吸納咗過嚟香港市場嘅，咁就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區裏面啦，一個比較有代表性嘅交易所嘛。 嗯，認同啊。不過咧除此以外咧，其實我哋都想第三條腿走路嘅，就係個 Web 3.0 或者 Web 5.0 啦。不過咧上一兩個禮拜就呢個 JPEG 事件就搞到滿城風雨啦。琴日咧證監會咧都出嚟講話啦，咁啊行政總裁咧亦都宣布咧採取四項嘅措施啦，加強啊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相關信息嘅發布啦，同埋咧投資者教育啊，並且因應公眾嘅要求咧新增咗咧呢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申請者嘅名單喎。咁啊亦都真係之前就話唔公開資料，但係冇辦法啦。咁都依家話入緊紙嘅都講定俾大家聽下先，因為都真係要有少少透明度嘅。如果唔係個個都話自己攞緊牌㗎啦，攞緊㗎啦，真係攞緊㗎啦，埋門一腳㗎啦。咁因為上次你就即係講緊上次就係上一兩個禮拜嗰個 JPEX 事件，大家其實好多苦主都係被呢一兩三句嘅説話蒙騙咗嘛，或者即係成件事就好似龐氏騙局咁樣啦。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講下或者教育下一啲正確嘅投資方向啊，好唔好啊？唔該你。 我諗今次個問題就其實唔關虛擬資產或者唔關嗰個係crypto 問誒個貨幣嘅問題，而係個平台嘅問題。即係簡單啲舉個例子話，譬如我哋係攞翻做股票啦，大家容易理解啲啊。咁其實可能你係幫襯嗰間證券行咧出現咗問題，咁唔代表股市有問題，唔代表嗰個係你投資落去個上市企業有問題噶嘛。只不過你幫襯嗰個平台就出現咗問題，所以呢個即係要搞翻清楚概念先。咁所以變咗第一就話都係嗰句啦，佢幫襯翻一啲持牌嘅機構咧。就會比較係安全啲啦。咁因為你好簡單，你去買股票，你都唔會幫襯一個冇牌嘅股票經紀行嚟到買股票噶嘛。咁而家即係個情況就等於咗係好似依樣嘅事件發生咗啦。只不過可能就係虛擬資產或者係啲虛幣嘅世界，大家好新啊，覺得係好新嘅嘢，所以唔會套用到咧傳統嘅投資概念。其實佢都係一個投資產品，一個投資工具啫嘛。其實都係要結合埋咧，就係傳統投資嘅監管啊概念落去嚟到去做嘅，唔係佢自己一個另一個世界咯。所以變咗大家去搞清楚呢個係關係啊，搞清楚呢個概念嘅話咧，就唔會覺得好神秘啊，唔會覺得係唔知搞啲乜嘢咁樣嘅。咁第二咧，我就覺得都係。變咗呢個咧就係投資者教育嘅問題啦，可能真係有關當局咧就真係要再做多投資者咧，你投資者嘅人士或者投資者方面咧係更加去明白呢個事件係發生緊乜嘢咧，就會係好啲嘅。 完全明白曬咁啊，投資者亦都喺呢方面咧多做功課啦，亦都要深而更深咁了解咧，先做一啲投資嘅舉措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啦。拜拜。 人陪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刻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低规则的爱更细腻，和你相比难以想起用着心你。越要改博自己，第一般的要吞死人血和离弃，打击你我包庇，惨不过是我自己，照着回应合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因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气气，越要再博自己， 議員就呼籲大家留港消費啦，咁啊，十一號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嘅，1750，記住呢個數字啦， 1750， 1750間嘅食肆齊心響應， 哇！啊、我都記得個 list 喎， 係啊， 浩浩蕩蕩咁樣， 咁都好叻噶啦，1700間嘅食肆，咁你啲食肆有分店噶嘛，你唔係單純話一個集團同你講緊嗰40間。 咁樣都坑埋落去，咁所以就自己都覺得啊，可以試一下。你話喂十一嘅時候流港消費係幫到手，咁咪真係幫幫咯咁樣。跟住調翻轉頭，有啲都幾抵嘅，咁譬如八點之後嗰啲炸雞啊買一送一啊，啲甜品啊買一送一啊嗰啲。有啲七節就食嗰啲燒鵝王啊咁樣，咁我唔知幫唔幫到手啦。你而家食隻燒鵝成隻咁樣，咁都講緊280蚊、300多蚊㗎，係咪先？嗱，你食燒鴨啊平啲100多蚊，但係咧我嚟講咧，佢能夠七節咧，咁都算好大嘅讓步㗎啦。 係啊，七節真係好大讓步啊！如果佢頭先阿歐講個價錢食到一啲即係上品嘅燒鵝嘅話咧， 你300蚊咁七節都平翻幾即係幾廿蚊咁，大概。200多蚊 OK 啦，成只我烧鹅， 成只嗰啲出名嗰啲300多蚊本身都唔得，即系要去到500几咁样。 我就麻甩佬啲嘅，我中意食鹅头，我系 系 咩？ 系啊，你中意食佢就系嗰个鹅头嗰、那个嗰、那個那个原位啊咁样。 唔系成个，即系你可以成条鹅头，跟住剁剁剁剁咁样。好興㗎，其實滷水鵝咧就好多時候食呢個鵝頭嘅，咁有啲潮州滷水鵝啲鵝頭咧賣到成1000蚊一個頭都有夠膽嘅。 我中意食嗰啲腸。 鹅肠都好食， 系啦， 鹅肠打边炉我都好中意。 系 啊，贵有贵食，平有平食。今日咧，阿欧咧就揾嚟呢个咧，由麻地贴地两送饭咧，咁啊大大只呢个琵琶虾咧，平均咧都系17蚊啫。 我啱啱仲谂住估25蚊添。 冇啊冇啊，琵琶虾， 好嘢喎！ 琵琶虾即系如果你有去街市买餸，大概都知道啦。咁啊，两餸饭有琵琶虾食，咁样真系坚河咁样。咁啊，即系帮大家睇过 check 过啦 ，check 过啦，咁样就喺呢个油麻地咧间两餸饭嘅铺头咁样咧，每边虾咧平均17蚊啦。咁你两餸饭大概即系一个两餸饭大概20多蚊啦，28蚊、35蚊咁样啦。咁你话加只虾咁得唔得？得咁样，咁你就。佢有得成款送咁样买嘅，咁啊68蚊啦，68蚊就有4边啦，4边即系两只啦， 系啊， 喂，其实都 OK， 因为咧你省却咗好多咧洗虾、剁虾、嗰啲咁嘅嘢啦。我覺得咧就未必會幫你挑蝦， 我都覺得係未必幫你挑嘅，人你都整啦， 係啦。但係咧佢就叫做蒜蓉粉絲開邊蒸咁樣，你無啦啦整啲蒜蓉啊、粉絲啊或者葱，你剁葱都要時間啦。咁你60多蚊咁俾到兩隻蝦你開邊，咁算係咁。你琵琶蝦都有手掌咁大啦，應該都有啊。 有。 雖然琵琶蝦個頭就成日佔咗好多席位嘅， 食高噶嘛。 希望有啦，即系嗱高唔高咧？即系有啲细路仔咁样，高唔高咧就睇彩数嘅。同埋我估你冇得拣嘅，因为有啲两餸饭铺咧，其实今次咁日，譬如 lunch 嘅时间啊，或者差唔多6、7点放工嘅时间咧，其实排队都排得几夸张嘅。 系噶， 咁你人哋后面又有啲人喺度等咧，你又唔好意思呢、這个唔好啦，呢、這个 系夹咗就走噶啦， 夹咗走啦 ，random 啦。 系啊，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想有虾膏啊，对姐姐好啲。 系啊， 笑住同佢讲， 要份虾。 阿靓姐，阿靓姐，系啦，个虾头有冇你咁靓啊？ 膏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夜缤纷，除咗外出喺食肆用膳啦，其实你多啲帮衬下啲商户买外卖都系好嘅。即系白啲咁样讲，少啲煮咯，少啲煮应该都帮到手啊。 咁你出到去，咁咪又同啲人有。多啲傾偈，咁氣氛咪會喺度咯。 係啊，咁希望大家都享受一下啦。嗱，夜市又未進行嘅，灣仔琴日講嗰個有27號，即係聽日先進行啊。咁今日咧，大家可以睇住杭州亞運先嘅，係啦，睇住睇下國家隊啊、香港隊啊有冇好嘅獎牌啦。與此同時，今日咧都係大概天晴嘅，不過局部地區都有啲驟雨啊。依家29度氣温，相對濕度7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主持召开第二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他说美国会协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拜登表示已经听到太平洋岛国就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对这些国家构成生存威胁的警告。他说美国政府正是要求国会批准新一笔两亿美元的援助，协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和自然灾害以及改善基建设施，当中用于基建的款项占4000万美元。拜登又说美国会致力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他宣布美国将会派出海巡舰艇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训练，亦都会联同盟友将尖端海域感知技术引进至有关区域。阿塞拜疆纳卡地区一个燃料储存库发生爆炸，当地人权监察员表示爆炸造成超过200人受伤，大部分伤者情况严重或者非常严重，需要送往其他地区接受救治。暂时仍然未清楚爆炸的原因，不过事发时正是有大批阿美尼亚裔居民排队等候为汽车入油，以便离开纳卡地区前往阿美尼亚。阿塞拜疆上个星期宣布恢复在纳卡地区的主权之后，触发当地大批阿美尼亚裔居民离开。阿美尼亚当局表示至今有超过6600名阿美尼亚裔居民入境。埃及总统塞西会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双方讨论交通、清洁能源、绿色经济转型等领域的合作。新华社报道，亚投行理事会年会在埃及沙姆沙伊克开幕，塞西在出席开幕式之后会见金立群。塞西强调，过去几年亚投行在埃及发展进程之中发挥重要作用。金立群表示，亚投行重视与埃及及其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埃及的投资，特别是为重要行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双方亦都讨论当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努力，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经济挑战能力方面的作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1点，跌2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7，日元148.7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6，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93美元，卖出191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隧去返港岛方向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返九龙啦，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西环嘅城西道啦，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 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苏屋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新田公路嘅潭尾段啊，去翻元朗方向就比较挤塞。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大埔仔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小白船仔，你哋打算点样庆祝中秋节啊？ 我打算一家大细一齐去彩灯会玩灯笼。 我都唔执书，打算同朋友一齐去睇舞火龙，感受下节日气氛。 你哋节目咁丰富嘅，我打算同屋企人一齐出街食个中秋节饭咋。 Vicky， 其实中秋节最紧要一家人团团圆圆，边有分节目丰唔丰富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 ，Vicky 做咩好？ 今日都系同健康有关啊，做啲运动啊。 哦，好啊，好啊，好啊。今日做咩运动啊？跑几多 K 啊？ 你想跑系咪？ 系会跑嘅，不过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未必做得到啲啦。 跑唔到住啦。咁啊，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做15下嘅深蹲啊。哦、有冇做过？平时有冇？ 有有 啊, 有啊。 小华可以做好多下噶，系啊。 系咩？你有冇做好多下噶？ 系啊。 嗱、啊，1分钟咧。 一分鐘唔係，係啊，即係你慢慢喐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最緊要係個動作靚，個動作靚你就會做得好啦。 誒，我哋嘅 fit 好 啦， 係 啊， 試下啦。嗱，其實咧，深蹲咧，首先少少地都要拉下筋嘅。如果唔係咧， 唔拉嘅話， 你一計落去咧，你平時冇得做運動咧，啲腰啊、啲 pat 啊、啲嘢就好麻煩㗎啦。咁樣 直播室咧，幾位朋友如果好似唱 K 咁樣， 拎住支麥 喺度就係啦。咁你深蹲嘅時候咧，其實你手咧就應該好似祈禱咁樣嘅，就放喺個心口前邊。 係， 然後只腳咧就應該咧係慢慢落，不過要注意咧就係嗰個條腰骨喎，條腰骨咧同埋嗰個嘅背脊啊，因為有啲人咧因為個平衡唔好咧，做做下嘅時候咧，你個人就容易擁咗去前邊，咁嗰個咧就係、是。 就是踎啫，就唔係深蹲。 OK， 係啦，條腰咧都要做翻嗰個直嗰個位，然後你就發覺只腳咧會用力去到做平衡嘅。 即係要打開好似膊頭咁闊嘅。 係啦，冇錯，依你都識係咧，其實佢平時都有做噶。 Vicky 你咩啊？你俾心機啊！你做呢啲Scott 嗰啲咧，做得好啲咧，你睇彈一二三噶啦。 係喎， 好多人睇噶，睇彈一二三。 系 咯，点击啊，点到， 跟住四五六记得揾我喎。 系啊，点到我都晕咗啊。 系咪啊？ 系睇睇下，哎呀，唔可以睇啦，唔可以睇啦，太心血扩张啊，真系啊。好，继续讲下先，小白吓。 系啦，咁你就会发觉咧，个腰骨慢慢直嘅时候就慢慢落啦。咁你发觉大髀亦都会有啲拉扯嘅，系啦，然后就要用力去到托成托住你个人，慢慢做。去做呢啲动作嘅时候咧，最紧要个人咧就唔好太快，因为好快咁做咧，其实你係做到，但嗰個就變咗係似 HIIT 啦，就唔係深蹲啦。咁啊兩樣嘢，個效果亦都不一樣嘅。咁大家其實如果你譬如翻 office 咧，呢一類型嘅譬如深蹲其實幾好做。咁當然你唔係開會做啦，咁你自己喺個台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喐下，做下呢一類型，令到你啲血氣啊行得好啲啊，身形咧又唔會因為長期坐 hip 太大啊。 係啊，其實深蹲咧呢一項嘅運動啦嚇，呢、一個肌肉訓練咧，其實幫咗我哋嘅身體好多。因为我哋平时行路啊、爬楼梯啊、行楼梯啊，甚至弯腰搬重嘢嘅时候咧，都系同呢个深蹲呢一组运动有关。咁所以如果你提升咗呢一个嘅训练之外咧、其实系可以减低一啲风险嘅、受伤风险。 好、啊， 咁、大家一齐喺 lunch 嘅时候或者朝头早啦，做少少早操啦，咁啊，收下个 core 先。 如果而家搭紧咩铁嗰啲咧， 就 唔 好搞咁多啦，翻到我 身人啦， 系啊，拥抱健康，边个唔想咧？呢、这个时候咧，听下嘉明同埋咧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倾下健康嘅议题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 Hello， 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啦，亦都帮我哋打咗针啊，麻烦晒你啊。 系啊，唔好系呢排宣传得最多嘅咧，就是、劝人哋打流感针。 系啊。 流感针咧，由细到大都可以打嘅。咁啊，通常以前咧就系、是、打两 A 一 B。而家咧，多数都打两 A 两 B 噶啦。 有咩分别咧？ 啊，主要咧流感甲型咧就系、是、H1N1 H3N2 啊咁样。 嗯。 而 B 型嘅流感咧就有好多种。咁啊嗱，今年嘅咧，我哋喺世卫组织建议喺北半球，2023至2024年咧 ，A 系有两种 ，A Victoria 维多利亚。A Darwin， B 系咩啊 ？B 系 Austria， B 布吉。不过咧，普通人都唔需要知道佢哋打紧乜嘢噶啦，因为 信个医生帮 啊。因为系得一种噶咋、 哦， 全北半球所有药厂都系做呢啲，你冇得拣噶，所以唔使拣。就算系 Covid， 你都拣下啦，呢、这个都唔使拣。咁啊，呢啲疫苗咧有好少量嘅蛋啊。有啲抗生素啊，叫 neomycin 啊，有啲甲醛，因为制造咧系需要呢啲咁样嘅嘢嘅，但系好少嘅啫。嗱，我哋打呢个流感针系点样咧？系希望咧，即系话打咗针落去，接受嗰啲成年人啊、孕妇啊、大过六个月嘅 B B 咧，受咗呢个疫苗嘅刺激咧。就製造啲抗體出嚟，咁啊，李學宇，你係頭先講細路仔多過六個月，咁六個月之前佢哋有冇得打噶？係 咯， 其實咧只可以咁講，六個月之前咧，我哋就唔會同佢哋打，因為佢哋嘅反應冇咁好。咁但係佢亦都有保護嘅，一個所謂被動式嘅保護係乜嘢咧？就如果孕婦打咗之後，佢有啲抗體。亦都传咗俾呢个 B B，、 哦、 所以佢哋由出世至到六个月咧都有抗体保护。 哦， 六个月后咧，唔该自己顾自己啦，要打针啦。 我谂到两样嘢， 系 妈妈啱啱生完小朋友六个月之前，如果仲系饮紧人奶嘅，会唔会都有帮助咧？假设妈妈都有打到流感针， 我哋只可能话食人奶喂母乳嘅妈妈。未打針都可以打，冇、 啊、 問題。 係 咁啊！佢哋食緊母乳係點啊？ 會唔會都可以過到啲抗體俾 B B 噶？ 通常就唔係靠呢度㗎啦。咁、 哦 啊、但係呢即係六个月之前你唔会打嘛。咁、 嗯 啊、就六个月之后试打囉。 不过六个月之前都已经好多第啲针要打。 好多係。 係 好辛苦㗎。 跟得比较辛苦啦，俾个 BB 都休息下啦，可能即係靠其他嘅方法去保护下佢啦。 係啦。咁、嗯、但係有一度要注意呢，如果小朋友係九岁以下以前未打过流感针呢，要打两次嘅。 是、 啊、第一次打完之后呢四个星期后呢就打第二次。 哎呀。 咁试得㗎。 嗯、 啊。虽然我哋话流感针系每年一次，但系呢未打过嘅细个九岁呢就要打两次㗎。 嗯。 好啦，咁就系好多人都话一打完针点㗎。 是咯。 是啦。嗱、啊、有啲人一打针打完针就晕喺度㗎。 是吧， 系好 惊打针定因为系个反应？ 系呢个反唔系反应，呢、這个系呢个神经反应。 哦、 psychogenic 系惊嘅啫，系唔关嗰啲乜嘢事嘅。咁啊，打完针之后咧，好多人都担心啊，喂，打完小朋友有冇事噶？ 系咯。 咁啊，当然我希望佢哋唔好喺考试前一日、测验前一日先打啦，放假先打啦。 嗯。 咁啊，打完之后咧，喺个头嗰三日咧，有啲反应。反而个人呢就可以好攰啊， 嗯， 啊两岁以下有啲好猛疹啊，大啲系会话俾你听有头痛啊，肌肉痛啊，有些少少啊嗰啲咁样。 嗯， 咁再细嗰啲 BB 呢又冇胃口啊，喊都喊得好特别㗎、 哦、 又有呕啊、 哎、 又有啲昏昏欲睡啊咁样。嗱呢啲呢系一个好正常嘅、好常见嘅反应，呢、 嗯、 个唔系疫苗敏感，唔使惊嘅。不过呢啲系好常见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打完流感针咧，系俾啲退烧药小朋友，啊，睇下佢一发烧咧就立刻有药食啦。嗱、 嗯， 佢呢个一打完呢针之后咧，大概两至三个礼拜咧就有呢个抗体出现啦、 嗯， 可以对付得流感嘅。孕妇咧就几时都想提一提噶。如果孕妇冇流感针打过，佢又惹到流感咧，佢嘅危险性系高好多噶。 嗯， 包括咗早产啊，啊咁啊，甚至乎咧好严重、好严重嘅死亡都有，不过就较为少啦。咁所以话最安全咧，有 B B 都可以打。咁但系其实几时好打咧？嗱、 嗯。 佢而家所有藥廠嘅研究咧，都係喺四個月後先做打針嘅研究。 哦、 頭嗰三個月咧，個研究係少啲嘅、 哦， 但係蘇花嚟講咧，所有打咧都係安全嘅。咁、 嗯、 但係如果真係好擔心嘅話，四個月之後打啦、 哦 okay 啊，懷孕四個月之後打咧，咁就好安全嘅。啊，所以如果佢話生完之後，我又俾呢个母乳咧，系可以喺嗰段时间都打得噶。 哦， 啊，如果你好惊话，我唔想喺打针诶有 B B 嗰阵时打咧，都可以打噶。 嗯， 咁啊，你我亦都睇见啦，啊，点解啲针啊冚唪唥都有个盒装住嘅咧？嗱、啊，我哋话点解要有个盒装住啲疫苗咧？就是、因为佢哋怕光嘅。 哦， 系、哎，所以咧就唔好话。好强光照佢啊，晒到咁，所以咧系喺打针之前咧，医生先攞支针出嚟，咁、 嗯、 啊一定系摆雪柜啦，通常咧两度到八度噶，咁啊呢啲系流感针。是要注意的地方。 是，咁如果大家去诊所打的话呢，就睇下是不是做足晒呢一啲嘅措施咯。 是啦。咁我想快啲讲一讲呢，就是、譬如而家打麻疹针啦。 是。 麻疹针呢以前呢是好多人接受的。 嗯。 喺美国几乎话哎我可以消灭咗啦。但而家系唔系呢？唔系嘅。因为呢我哋要有群体免疫呢，起码要 92% 嘅人打咗呢先至有群体免疫。但是因为过去那几年啊 ,COVID 呢令到所有世界的东西都乱晒龙。包括啲啊妈妈冇带小朋友去打针啊咁样。所以呢真係要记住冇打嘅快啲补打返。咁、 嗯、 打针有一度好得意嘅嘢，一石二鸟。点、 嗯、 解呢？嗱，我哋话所谓卡介苗係预防呢个细路仔啲 肺炉菌去到佢哋嘅肺部啊，啊原来咧佢又可以减低染麻风嘅机会嘅喎、 哦啊， 因为佢哋呢两只菌咧都系嗰啲抗原咧都系差唔多，所以咧一石二鸟，打咗卡介苗 BCG 咧又可以减低染呢个麻风嘅机会。同样地咧，嗱呢样咧就系好少人谂到嘅，原来咧而家有啲新嘅针啊。脑膜炎球菌 B，、 嗯、 香港唔系必须打嘅。咁啊，打完一针两针之后咧，咦，有另外一处病咧系保护到的，系乜嘢咧？系大人时候嘅啊，呢、這个所谓淋病啊。 竟然 啊，系可以减低呢个机会，但系当然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啦。不过原来发现揾到出嚟咧。原来有啲叫一石二鸟，又系咁解嘅。 系大人想预防呢一个病嘅话，唔好专登走去打电话。 唔好啊， 唔该晒。 你话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再发过先知显咗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 是 Jeffy 魏俊生有呢一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做《失约巴黎》，几时有得飞呢？究竟？ 今日是2023年9月26号星期二，不知道大家识几多种语言呢？今日是一个好好学习其他语言的日子，因为今日是语言日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仍在窗边，一张想得你共我。 在脑内只得那段歌，仍在翻滚的痛楚，无变化浸染于脑后，仍在心间当初的欢笑掠过，仍在眼眸继续重播，唯独会治疗我，只得那最后燃尽烟火。是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静无事，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你。浪漠是连眼泪仍带着甜美，还是多么细腻，无办法的别离，走不出这默契。轻轻松开手，总可得到快乐吗？分开可一起，会更好吗？想讲出这偏差，声音却何其沙哑。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堕，难挨过人潮风波。静默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我。 原来这一日的出现是由一场运动开始的。在1997年，在欧洲那边有一场运动，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场运动来到去学习多一点的语言。自此就有了这一日出现了。当我们学习了不同语言的时候，就可以更加深入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从中还可以认识到不同地方的朋友，互相倾偈，互相交流。而且在学习一种新语言嗰阵，都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噶。所以大家都可以想下，如果要学一种新的语言，你又会选择哪一种语言呢？大家不妨学多种语言旁下身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先升4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9点啦，港股 ADR 咧都系微微升嘅，咁睇嚟咧今日港股方面咧都有机会咧开市嘅时候相对靠稳一啲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旅游界博客嘅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 上个星期就去咗婆罗摩火山，今个星期都系印尼嘅火山，你变咗火山新年。 系啊，即系同我啲暗疮一样啊，即系好好多都中意去 搵。冇啦，冇晒啦，而家你暗疮。 系啊，咁啊，再往南行少少，去多个火山叫宜真火山，呢、這个咧就系、 是、 真系必去啊！呢、這个 必去添啊！ 即系人生，即系无憾啊！去咗 系嗰啲咩九大奇观嗰啲 friend 嚟噶，都系 系啊！因为佢咧系世上咧唯一两个地方咧 吓 系有蓝色嘅火嘅， 蓝色嘅火，咦？咁即系佢入边嗰个成分系唔同 嘅 喎、 哦，系啦系啦。咁另一个就系冰岛嘅，呢即系第二个地方就系呢一个火山啦。咁、 哦、 就睇到即系睇到个嗰、那个喷啲火咧，系好似你开煤气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啱啱想讲就系、是、如果屋企嘅听众咧唔知咩蓝色火咧，就开个 gas 炉 啊，系啦，或者细个做 science 堂嘅宾森 宾森 burner， 咦，你有玩过宾森 burner？ 系啦系啦， 我都有玩过 open the air hole 嗰、那个， 咦，好啦，咁呢一个 open the air hole 咧就开咗呢个宜真火山啦，咁啊成个你话蓝色火佢不断喷住火啊，定还是耐唔耐先见到火啊，定系睇你彩数好先？ 天气好咧就会睇到噶啦，其实因为其实佢一路喷一啲气体出嚟嘅嗰个化学作用产生嘅蓝色火嚟嘅，系啊。咁但系咧，其实要即系避开个雨季啦， 即系枕住有嘅， 枕住有嘅系啊，只不过落雨睇唔到嘅啫。 哦，所以你如果落雨嘅话，喂，印尼一年四季都系雨季嚟嘅系嘛？暑假嗰段時間就一定係啦，係嘛？ 即係有啲係冇咁雨嘅，都要係、啊。 因為你突然之間話雨季，我都諗下諗下。 我講下冇係冇春夏秋冬。總之係有啲月份係少啲嘅。 Okay. 其實都要講彩數嘅。 係 我諗聽個導遊講都係即係我諗四次有一次睇到。 哇！咁其實個 probability 即係個畫見率都低、啊。四分一機會 25% 啫喎， 係啦，咁佢都話啊，即係佢都同我哋講啊，佢都帶過咁多人嚟咧，都唔係個個睇到㗎、啊，你哋真係好彩啦。 哦，咁你就睇到啦， 睇到啦， 你就好彩嗰班啊， 冇咗啦，係啦。 哎呀，咁要分享下啦， 係啦。咁個宜真火山冇錯，又係要嗰個 morning call 嘅時間咧，今次就好早啦、 啊， 就係、是、佢叫我哋12点起身， 都咁唔好瞓。 又叫 morning call， 都想笑， 真係。即係 very morning call， 即係 midnight call。 嚇，12点起身，跟住咧， 12点起身就出發，又要坐 N 個鐘頭車去、啊、 吉寶車又係。 嗰、這個要行多啲嘅，同埋咧嗰個高度咧會高咗少少，唔好意思，唔記得咗幾多米，但係咧都會有少少氣喘嘅。 係 咁、啊、沿途咧，我哋行慣山就 OK 啦。 嚇、 啊、咁、啊、可能同伴有啲或者當地，我見到當地人你都。都 坐食菜咁食啦， 唔系，我见到都坐低喺路边嗰度， 系咩？ 系啊，都有啲气喘嘅。 咁、哦、坐车多啦，嗰班应该系 啊，咁都会即个高度都高嘅。 嗯， 我记得好似应该2000几 嘅， 系啊，所以会有少少稀薄嘅， 系 啦， 系。但系又不至于高山症啊，2000几未去到高山症啊， 系啦，又不至于嘅，系啦。 咁跟住咧， 3000先会有啲反应噶嘛？ 3000开始啦， 系啦。 咁、嗯、好啦，咁跟住如果你上去啦，咁開始見到啲人氣喘坐咗喺度啦，咁跟住個旅程又去到邊呢？ 嗱，因為咧我哋咧要睇嗰個藍色火嘛，藍色火你白天咪即係睇唔到，你開住個煤氣都係睇唔到噶嘛，係咪？嗱你廚房熄咗燈，你先睇到嗰、那個，咁所以一定要深夜進行去睇嘅。 哦，所以你就要嗰个 midnight call 啦， 就冇错啦，即系应该咧。 但系你行好耐嘅，你系嘛？你就 嗰个行一个钟到啦， 哦， 行一个钟头， 所以你就半夜开始先睇咗个蓝色火焰先。 系啦，所以就我哋就唔好冷静啦，就唔系山脚开始行啦，都系进到车度就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车唔到嘅时候先开始行啦。 系啊，车唔到先开始行啦，行一个钟到啦。咁 斜路上去嘅嗰一个钟系。 系啊系啊，斜路上咯。 斜唔斜有嗰个幅度。 OK 嘅，其實 我唔係好斜嘅，即係唔會上針草帽咁樣嘅。 冇咁勁，冇咁勁，有啲石屎路嘅。 石屎路，哦，係 啦， 咁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我覺得係。 係啦， 係啦。 大帽山段啦， 大帽山段 OK， 即係平時冇行開山嘅，可能會覺得辛苦少少，但係都行到， 都行到， 嗯， 係啦，都行到，會氣喘嘅， 嗯， 因為2000多米咁樣咯， 好。 咁跟住嗱。最理想的時間應該凌晨三四五點那段時間看啦，係咯，即係個12點 morning call， 再坐車再行上去，即係大概4點到啦，要天光之前睇個藍色火。咁去到嗰度咧，其實咧就去到最頂， 係 跟住咧未睇到嘅喎，跟住再行翻落去個火山口喎，原來要 哇行翻落去火山口啊， 係啊係啊， 我又驚咯喎， 嗰個咧嗰個有好特色嘅，原來其實嗰個火山口咧又係超大，嗰個火已經變咗一個火山湖噶啦，已經係 哦， 咁嗰個湖咧 咁啊安全啲，因為個火山口變咗個湖啦， 嚇， 萬一佢爆嘅時候啲水都淋一淋熄佢先， 咁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好活嘅火山啦，系咯系咯，但系佢都仲继续喷嗰啲， 可能地理环境系影响啦， 系啊系啊， 湖啦。 咁跟住行落去咧，咁嗰个就好崎岖啦。 嗯， 就点形容香港嗰个咧？即系似考牌四大路线， 边个？大屿山， 大屿山嗰个 吓， 系啦，即系要爬嘅有啲。 九华岭， 九华岭系啦，即系不过系落嘅。 好彩我识啫，跟住咧， 即系嗰个幅度要落嘅，系啦，即系嗰条路系几崎岖，有啲大石头咁样咯，咁同埋咧会系， 其实都危险。如果你行九华岭咁样，啲碎石落嘅话，即系如果行嘅时候，啲朋友仔都应该戴手套稳阵啲。 戴手套啦，同埋有夜灯啦，我哋戴晒即系 头灯咁样， 头灯系行山装备咯， 系 咯， 系 啦，嗰只咯。 O K， 咁可以，嗰度仲有好多得意嘢嘅，定系？睇下啲工人嘅狀況啦，個工人可以再下次再講多啲少少。 哦，好啊，好啊，都得意喎呢一個疑真火山啊，咁啊，佢你上到上去嘅時候，嗰個藍色火咧，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啊？個藍色火 頭先講奔身 burner 咧，你想象下咧係一個放大咗100倍嘅奔身 burner。 嗯。 或者屋企嘅煤氣爐， 有冇覺得佢啲熱力㗎你？ 冇嘅，我哋都唔係好近睇嘅，即係大概距離嗰、那個。距離大概50米到啦，50米。咁上次都行緊啲嘅，即係盡量行緊就行緊睇啦。嗰個、 哦、 就嗰、那個都講到嘢，我哋會帶住個嗰啲防毒罩嘅，因為其實會都有啲有毒氣體嚟嘅。 哦，哇！咁你全程都要帶住嗰、那個氧氣罩咁樣？ 係啦，跟住再行山喎。 哦，咁唔怪之得， 其實係辛苦嘅喎。 唔怪之得會攰咯。 係啊係啊。咁、一路上個山 咧，自己孭住乜消防員咁樣咯。 唔係嗰啲好普通好細個下條街買嗰只，唔係即係有個罩有兩個窿有個眼罩嗰只， 係嗰只就唔使話有個氧氣罩喺度嘅， 唔使嘅唔使嘅， 即係幫你過一過濾嗰啲毒啫。 過濾啦，係啦係啦。咁嗰個沿道上去咧都會有啲骷髏骨頭嘅標誌咁樣， 係咩？ 即係骷髏骨頭再交叉嗰個咧。 哇！原本都冇咩，見到呢啲仲驚。 係啦，跟住。寫住有毒有毒 toxic toxic 咁 啊，咁但係都繼續去嘅，因為有 咁我哋帶曬架撐嘛， 係 係，咁你要睇嗰個藍火啦，咁落到去就好似個想像咧就你想象如果喺櫃片咧就好似好詭異，即係有啲藍火飄嚟飄去咁樣，即係到處都幾突有呢度藍火， 到處都有㗎， 一個 area 啦，一堆啦，但係有幾個火頭咁樣嘅， 哦， 跟住就或者你想象下咧，係幾個煤氣爐開住咗，放大咗咁樣咯。 係咯，哇，其實都幾得意。 其實係好靚噶，係啊，真係好，哇，好又係讚歎下，哇，咁得意。 但 係 點得嘅高温嚟嘅嗰個係嘛？ 高温，你 藍火嘛 係 嘛？ 係啊，你細個唔會咁樣。 我細個唔會㗎，我好乖㗎。 電奔身 burner 㗎嘛？ 唔會㗎，係啊，我唔會攞奔身 burner 煮即食面嗰啲嚟 㗎。系啊，咁呢个就系即系好得意嘅地方咯。 哦，咁所以咧嗱，好啦，咁你去完呢个之后，跟住仲有冇其他旅程噶？呢个 嗱，跟住咧就会等到天光啦。等到天光，大概咧就会，原来一天光咧，跟住发现原来系一个好大嘅湖嚟嘅。 就系头先你所讲嗰个，因为地质改变咗而变咗个湖嗰个火山口啦。 冇错啦，系啦。咁个火嗰个湖咧，其实 疑真湖叫做 系啦，亦都系好特别嘅。佢咧其实系被公认咧全世界酸性最强嘅。 硫酸湖 啊，咁就唔跌得落去噶咯。 冇错，系咁我都特登即系行到去湖边咧。 哇，你咁够胆啊！ 即系我都计，我都唔够胆摆只手落去，即系佢讲到咪系最酸啊嘛。 系咯系咯， 因为本来我想买啲诶 鸡髀。 唔系细个 science 堂嗰啲 pH paper， 哦，唔系啊，咁你要攞住个手套咁样，或者攞住个钳，其实都危险噶、哦。 我就想度下嗰个 pH 有几多， 不过就 酸到爆灯啦，俾你听。 但系香港我玩唔到，喺边度买？我谂住预备定咧，谂住即系度下系咪真系咁酸先咁样。 但就搵唔到啦， 系啦，搵唔到，今日又唔敢摆只手落去试， 咁 系啦，即系冇嚟玩呢啲嘢啦。 咁啊，都系非常之深嘅体验啊，疑真火山同埋嗰个疑真酸湖。 孙悟、不过就睇到一个现象， 系 都有啲唔系好公德心嘅人咧，就摆个我见到有个掉垃圾，掉个胶樽落去，攞咗个壶， 唔系嘛？ 但我发现个胶樽系冇事，即系证明即系， 所以更加要环保咯。 系咯，连世上最酸性嘅壶都唔可以用咗啲胶嘅话， 所以大家真系要爱惜我哋嘅地球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大家有冇谂过行入一间超市度拣你想要嘅嘢，然后就可以直接行出嚟，完全唔使去柜台度排队买嘢走呢？原来已经出咗呢一款新型嘅商店，提供呢一组叫做 Just Walk Out， 即系我哋说走就走嘅购物体验。这种商店利用和自驾车类似的先进技术，例如先用电脑的视觉传感器融合和深度学习去侦测产品拎起或者放回去货架上面，而且记录他们在虚拟购物车里面。所以当你带着你想买的东西离开商店的时候，你的账户就可以自动收费。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些类型的商店，有些甚至会提供不同的日常用品、热门食品或者是季节性商品，甚至有些店铺已经是可以提供即食餐。不过如果你想在这些商店买东西，第一就一定要有它那个商店的账户和一部智能电话，而且还有一个应用程式，你可以用应用程式扫描了商店入口的条码，然后就可以开始买东西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字系 MC 张天赋有呢一首作品与我无关。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继续揾你阿昌。早晨啊，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没有墙的世界》全新一辑，叫做《向梦想进发》。咁啊，顾名思义啦，《没有墙的世界》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呢、這个系列咧就系、是、一直都系用残疾人士咧嘅生活啦做主题嘅，等我哋咧认识佢哋多啲，系一个共融嘅节目。咁啊，全新一辑个主题叫做《向梦想进发》。咁我哋咧就呢、這个节目咧就专访咗8位咧敢于追求梦想、追梦嘅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聽下佢哋嘅心底裏面嘅夢想係乜嘢。咁、我哋製作組呢盡量幫佢哋安排，盡力幫佢哋完成佢哋嘅夢想咁話嘅。咁第一集啦，我哋會主角呢就請嚟呢阿 Kenny 蘇偉健。咁蘇偉健本身呢，佢出世嘅時候呢，因為腦部缺氧呢，佢就有啲後遺症，就係佢個腦細胞受損，令到佢身體出現一啲痙攣嘅現象，佢頸以下嘅身體協調性嘅不足，所以佢行路拐下拐下嘅。但係啊，佢個視力、聽覺、說話能力全部都冇影響嘅。 哦，即係其實佢係智商嗰啲全部都系冇问题嘅， 冇问题嘅。点解咧？好容易知道啫。佢而家系一位香港全职嘅注册社工嚟嘅。 哇！ 佢而家系一位社工嚟噶，咁所以但即系佢仲要系帮到人噶嘛，所以就知道佢系一个完全除咗行路，即系除咗行动力嘅问题之外咧，全部都系正常嘅。 系 咁啊 ，Kenny 咧啊，本身佢亦都系位填词人嚟嘅。哇！系啊，大家有冇听过有个填词人叫做乔星啊？就系 Kenny 个笔名啦。佢写过。写过好多首Canton Pop 噶，好多广东流行音乐都系佢写嘅。咁啊，但原来 Kenny 咧，即系除咗做社工帮人同埋填词之外咧，佢有一个真正嘅最远大嘅梦想。咁啊，呢个节目叫做向梦想进发啦。 系啊，系。 佢最伟大嘅梦想咧，哈，同船仔你即系好一样啊，就系、是、做 DJ。 哇，系。 系啦，咁我哋嘅节目组啊，导演咧就帮佢实现梦想啦。点样啊？就安排佢嚟到香港电台啦，就揾嚟我哋嘅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佢体验咗一次做 DJ 之旅，听下子成教路呢位大师傅教佢点样做 DJ。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位朋友咁有趣嘅朋友，睇下佢咧能唔能够成功去到做到佢梦想工作嘅话咧，今晚7:35，《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一齐睇下。 哇，其实我都想同音乐情人一齐做节目噶。 咦，你自己揾阿子成倾下啦。 我怕丑啊，我唔敢啊。 系， 我子成我知嘅，但系我又怕丑咧，惊，因为我而家譬如做紧晨光，资讯性大少少咧，同净系斋播歌然后讲嘢嗰种 format 系有少少唔同嘅。咁不过咧，我见到阿 Kenny 本身又好叻啦，识填词啦，即系对于音乐咧，其实应该系有特别嘅触觉噶。 系啊，音乐人嚟嘅。 系咯，咁啊，我觉得呢个应该冇问题啊，佢应该做得几好啊，做 DJ。咁如果同我一样，好有兴趣知道究竟佢点样去克服佢嘅重重难关，同埋最紧要系睇下佢做 DJ 同音乐情人做成点样咧，就记得一齐睇一睇7:35嘅《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去到8点钟嘅医生与你，咁今集讲啲咩咧？ 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噶嘛，咁啊帶我哋認識一下本地嘅一啲醫療界嘅重要嘅人物啦。咁啊，今集咧唔係得一位，有2位嘅，就帶大家去到瑪麗醫院睇下佢哋急症室，佢哋有個孖寶兄弟。 孖寶 係啦，講緊係咩咧？就係、是、徐石漢醫生同埋曾達志醫生，佢兩位都係瑪麗醫院咧急症科嘅顧問醫生嘅。佢兩個咧並肩工作喺呢個急症室嗰度咧。超过30年噶啦， 哇，做咗好耐喎，真系。 系咧，人人都叫佢做孖宝兄弟。咁但系急症室啊，好忙嘅，大家都知道啦，排队嘅人都知道啦。即系同埋急症室一年365日，24/7咁样工作嘅。咁啊，佢哋当中即系两位医生咧，见证到咧香港急症室嘅唔同发展啊。咁啊，今集除咗听佢哋讲下唔同发展之外咧，更重要啦，我哋请嚟一位咧喺急症室死过翻生嘅朋友。 哇！ 急症室咧，我哋唔急都唔去噶， 系 即系大家理事都尽量想唔去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咁啊，好多时都系因为好急症啊，未必会记得嗰啲主诊医生嗰个名嘅。咁啊，所以来去匆匆。咁啊，节目咧，我哋就揾嚟一位铁骑士阿婷啊。阿婷咧，佢几年前有个严重车祸，佢就喺玛丽医院急症室。 嗰啲團隊啊，就幫佢咧死過翻生，救翻佢。 哦， 咁啊，多年後啦，佢難得見翻阿徐醫生，可以親口同佢講翻聲多謝。咁啊，節目就會睇到佢哋相同嘅過程，同埋聽一下咧呢啲急症室嘅醫生，其實見到咁多人來人往，有好多急症。究竟佢哋醫療嘅過程裏面有啲乜嘢心聲？咁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大家要留意啦， 都幾感人㗎喎、哦。其實即係如果係睇到原來好多年前我都係多謝呢位醫生救過我㗎嘛，今時今日又可以再見返佢呢，如果係我都會覺得嘩好感動，我終於見返你啦咁樣。 係呀、啊。 同埋都做咗三十幾年呢，都應該有更加多啲特別嘅故事嘅。咁所以如果同船仔一樣都係好有興趣，就記得睇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去到十點半嘅解救魔术即系点样咧？ 呢个系一个纪录片嚟，唔系一个魔术表演嚟。解救魔术，顾名思义，我哋用科学嘅角度去拆解啲魔术啊。 哦， 咁啊，系啦，即系虽然咧，我哋明知咧魔术咧呃人噶嘛，咁我哋都 掩眼法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都乐在其中。即系不过咧，呃我哋嗰啲咧，可能就唔系魔术师，系我哋嘅大脑咁话。咁啊，节目里边咧。科學家就會將啲魔術搬入去實驗室，逐一拆解，睇下咧點解可以呃到我哋啊！咁啊，呢個節目就由魔術師嘅角度就出發啦，揭開一啲咧人類思維好啲好精彩嘅事實，咁啊用科學去。踢爆魔术咁话嘅， 得意喎！船仔之前咧都有去出去拍摄咧，试过系扮演一日嘅魔术师咁样去学魔术嘅。其实咧系学得识嘅，但系真系好难。我练咗好耐，我先叫表演到一个魔术，仲要有甩流嘅。系啊，不过真嘅真系掩眼法，同船仔一样都系想拆解佢啦。每一个都想拆解嘅时候咧，系啊，咁啊记得留意十点半嘅解救魔术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会福利署委聘东华三院营办24小时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即日起投入运作，为有紧急需要的个案提供外展探访，并且可以按需要增加服务容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支援照顾者方面有重要责任，社署会向照顾者提供现金和其他援助措施，亦都会提供足够资讯，由接受社工训练的人士接听24小时专线，为他们提供即时支援，包括协助转介服务以及提供交通上的资助。李家超提到，地区上的关爱队可更了解和找出隐蔽需要帮助的人士，但是邻里互助亦都很重要，希望三方面可一同发挥力量。政府会紧密强化所有支援网络，亦都希望所有社福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共同努力。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会议。双方在会后发表六项共识，包括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携手应对国际粮食、能源危机、同意共同维护并且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世贸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反对脱欧断链、讨论建立中欧原材料供应链预警机制，并且建立出口管制领域对话机制，承诺保持双向开放，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的经商环境。中方愿意对欧方扩大进口，并希望欧方取消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方就同意加快欧盟农产品准入议程。中方就同意加快欧盟农产品准入进程。另外，双方将会加强金融合作，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成立副部长级工作小组等。何立峰说，中方再次就欧盟、 將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表達高度關切和強烈不滿，希望歐方慎重行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表示已經移除中國在南海黃岩島部署的浮動屏障。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發布影片顯示菲方人員用刀切斷連接著白色浮球的繩索，而一個鏢就從海中拖出之後被放在一艘船上。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在聲明之中說已經依照總統指示成功移除有關屏障，又說有關屏障對航行構成危險，顯然違反國際法。中方曾經多次重申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30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2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4跌3元，友邦保险62.75跌8.5，盈富基金18.26跌8仙，理想汽车136.8跌7.9，阿里巴巴84.2跌1.5，恒生中国企业61.7跌4.2，京东集团114.1跌1.3，中国平安45.5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48.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6，人民幣7.309，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32464點，跌213點。港金報1785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4.87美元，賣出1915.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系有意外，现时嘅车龙去到龙盘苑。而较早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龙翔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港岛方向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擎天半岛，西隧往九龙方向的龙尾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正街。城西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到沙田马场同埋文化博物馆；而荃湾路往九龙方向 近处环宇海湾对出系较为车多噶。咁另外提翻你啦，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有啲路段咧都系仲系需要封闭噶。咁包括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另外有啲路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包括石澳道近烂泥湾、赤柱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西贡菠萝斜路近住隔边朗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家信守一生同乐日，爱护家庭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一生一世的承诺。一起听下陈柏宇点样讲 啊！我觉得咧，喺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你哋两个都会有即系可能你有阵时要氹下我，有阵时要氹下你嘅嗰件事嘅。 系 咁啊，当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就要你两个合作嘅成分要高啲啦。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嘅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2日下午1点到3点嘅微电康康啦。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唱作男歌手藤井峰为了唱好 Working Hard 这首的歌曲，在美国洛杉矶做了个 demo 之后，因为是篮球比赛主题作品的关系，更加去到现场看了一场篮球比赛，回到日本继续调整他的作品，同时找了格林美获奖的音乐团队去到一起做好音乐，世界级的音乐水准加上他自己填词的日语歌曲，藤井峰 Working Hard。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富士卡社 Working Har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啊，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电话啦。Vicky 请佢出嚟好嘛？ 系啊，阿 Sam 出嚟啦。 阿 Sam， 早晨各位主持， 早晨。 系咁啊，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咧有两个点唱嘅， 系请讲。 一个点唱咧就系点唱俾我妈家姐听，就登录啊，听日。 哦， 登录咯， 系啊，系啊， 好多优惠咯， 系啊，有两蚊啊嘛， 系啊，身体健康，日日生活咧都系笑口常开啊。 啱啱阿 Sam 话妈家姐系咪真系你都听日生日啊？ 系啊， 系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祝你事事顺心，亦都祝你咧身体健康最紧要。近排流感咧都几多，身边都有啲朋友病病地、钳钳钳，希望你咧日日都精精神神啊，好嘛 Sam 吓。 系非常多谢你。 好，咁第二个点唱系咩嚟噶？ 第二个点唱咧，我大仔啊，10月7日咧小登科啊。 哦，恭喜喎，恭喜喎！ 咦，奶奶喎，奶奶，奶奶奶，能否进一步喎？吓， 好，恭喜晒，祝佢哋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系啊，永 远 sweet sweet 啊。 系点啊？有冇打只大金珠俾个新抱仔啊？ 哦，佢哋自己搞掂得噶啦， 自己搞掂得啦， 金珠自己搞， 系阿妈负责俾首期，系啦，佢哋自己搞掂啦， 系啊，首期紧要个金珠啊， 真系噶，真系噶，咁劲抽噶，原来好嘢，奶奶好嘢啊，俾啲掌声奶奶先，咁样系嘛， 好嘢，奶奶好嘢，奶奶好嘢， 应该真系俾咗首期，听得出嚟，应该真系。 有啲乜嘢同阿仔仔特别想同佢讲啊？ 哦，好啊好啊，我大仔咧叫做浩坤，我新抱咧叫做静然啊，咁希望佢哋物运成功啦。 哇！ 注完册之后就去旅行噶啦，佢哋 系 一定成功啦，注册啫嘛，签张纸， 点会有丁力许文强咁出嚟啊？ 你准时就得噶啦，系啊，啲老爷奶奶、外父外母准时喺嗰个律师楼嗰度出现。有好多人都遲㗎，係啊， 要早啲啊， 又話去錯咗嗰啲咁嘅嘢啊，跟住律師咧又好繁忙㗎，係啊， 應該唔會嘅，好順利嘅會， 係啊，你哋唔會發生嘅，咁我哋依家咁樣温馨提示咗你啊，你都唔會啦，你都打俾親家話，喂，記得早一個鐘頭俾我哋飲完茶先上去，咁呢啲咪萬無一失咯，啱唔啱啊？ 註冊完之後有啲咩活動啊？ 我哋活动咧8月开始噶啦，其实 哇一系列嘅活动喎、 啊，系啊摆咗6位啊，搞咗个登录大派对啊， 哇开心 开心， 系啊 系啊，跟住又去咗老鼠乐园啦，又住埋个酒店咯， 哇咁啊正啊， 自开心啊你啦， 人生胜利组啦 吓，好开心啊，系啊要安排节目俾自己噶嘛， 啱啊，喂呢个谂法非常之正确啊， 除咗自己之外咁啊啲后生又开心啦，拉埋天窗。咁啊，嚟紧就好抱孙抱孙咯，系嘛？ 系啦，有冇 自己谂啊？ 自己谂啊，自己谂 啊，啱啊！越系唔好讲，就越有噶啦， 系 都系 自己谂啊！ 咩啊？你话咩啊？ 即系都系 叫 O 咁啊，自己谂啊， 自己谂啊，自己谂啊，系啊，自己谂下啦，系啊，咁大个人系咪先？自己规划人生啦，啱唔啱先？喂，咁啊，多谢你诶电话，咁啊，希望你日日都 happy 啦，咁 啊， 记得嗰日准时啊，知唔知道啊？ 系啊，睇清咗个地址先，叫埋亲家都一齐睇清楚。 我觉得咧，虽然喺律师楼签字，但系咧着得靓靓，因为咧律师楼嗰啲姐姐咧，即系助理姐姐咧，都会帮你哋攞住嗰个结婚嘢咧，跟住系啦，跟住就两边又喺度。影下相， 影下相系，有冇揾摄影师一齐去影下啲靓相啊？签字嘅时候嗰一啲都系影啲靓相噶嘛， 系咯，一家 唔好求其揾手机影。 系 咪啊？ 哦， 唔系啊，佢哋搞咗 个 cocktail 啊！ 哇，系咯，咁啊得啦， 系啊，原来每样嘢你以为好轻松，其实唔系噶，我哋有病噶，我哋有 cocktail 噶， 系啊，佢哋有安排噶啦 ，cocktail 都要心机。 诶，咁啊，祝你哋开开心心，成家人幸幸福福，好嘛？多谢你支持我， 多谢晒，多谢晒你嘅电话。 系， 咁啊，听歌之前咧，咁啊，特登都要讲翻声啦。咁啊，岑先生亦都有个点唱啊。岑先生咧就点俾余爱莲婆婆93岁生日，点翻只歌俾你听。 好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拣嚟呢一首作品咧，人月恋两团圆嘅佳作嚟， 正喎、 啊！即系近排都见佢又跳舞又拉头马，好 happy 啊！佢系郭富城啊！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那 想一起跳舞。哦、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幸运满老土。 Reunite， 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 Reunite， 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真开心这对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Reunite。 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捧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别问有或无。 Reunite， 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 Reunite， 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团聚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 Reunite， 找紧精彩人生。 Reunite， 欣赏秋色黄昏。 Reunite， 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而家天气咧，虽然九月二十六号啦，但你见到酷热天气警告仲喺度，都系诶轻轻地啊。呢、 嗯、 天咧，其实都仲系好需要咧，即系大家食嘢嘅时候咧，就揾翻啲冰凉啲嘅嘢。 系咪真系有机会打风？即系好似讲到有似层层咁样啦。 唔知我未睇， 真系要睇啊，观察下夜观天，夜观天象啊。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睇到出嚟啦？ 有玄机喺当中， 系啦，斗转星移， 系啦， 见到啲。 好啊， 好啦，咁啊，讲翻而家天气好兴啦，咁啊，除咗就系饮汽水或者啲保健品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屋企自己整翻一啲饮品或者食凉粉啦。嗱，凉粉可以喺街市买啦，但系如果你想整一啲自己自制嘅冻果冻啊，其实都可以嘅。呢个果冻咧，而且咧仲系健康。健康得嚟咧，亦都可以下火，咁啊，所以相當之唔錯。這個、呢個咧就係講緊一個菊花啫喱糕， 嚇、 菊花啫喱糕。咁而嘅材料咧就夏枯草啦、涼羅漢果啦、菊花啦、冰糖啦，仲有啲係嗰啲譬如書面語叫白涼粉啦，即係嗰啲譬如啲魚膠粉嗰啲，其實都得嘅。咁、可以準備定啲椰汁啊咁樣。好啦，咁啊先將呢啲嘅頭先所講嘅材料啦，譬如係夏枯草啊、羅漢果、菊花我自己中意落多啲嘅。咁、因為想個菊花味重啊嘛。係啦，咁啊擺落去個煲嗰度咧就煲。咁啊先落埋呢一個600ml嘅水，其實都唔使好多。不過如果你個份量多嘅，你咪煮一 l 咯。係啦，咁啊多啲人去一齊分享。好啦，咁你放咗入去之后咧，就用细火去到卜煮佢先，唔使煮得太耐嘅，煮20分钟左右，咁啊令到佢啲味咧出晒嚟。煮完之后咧，因为佢本身都系有罗汉果，所以佢都有罗汉果嗰只啡啡地嗰只色嗰只味，甜咧都未 系 好出住嘅，甜反而咧就系一阵间会落翻啲冰糖，因为罗汉果嘅甜咧，细路仔系觉得唔甜嘅， 甚或乎有啲。有啲小澀啊苦啊，我唔知點樣形容。我細個咧， 婆婆都好中意煲呢个罗汉果水， 水系 因为清热啊嘛。咁、 啊、 但系咧，佢就谂住个效果就当叫做糖水咁样饮啦、嗯。但系唔 work 噶， 系啊！ 我成日都叫佢煲翻夏枯草草就算， 夏枯草嗰啲， 夏枯草嗰啲。 所以我话其实小朋友咧觉得罗汉果嗰啲甜咧，佢哋会觉得唔系嘛，都冇落糖。 旧时咧唔识咧，屋企人成日都。将咧呢个凉茶咧当糖水俾佢饮，成日都系嗰啲咩五花茶啊嗰啲，间唔时有煲噶啦，系啊，屙到七彩。 我屋企就多数都会煲菊花茶， 系 系啦。咁啊大咗之后咧，如果再煲嘅话咧，就屋企人都唔会落糖噶啦。 但都唔好成日饮嘅，如果中医师嗰啲建议， 其实系有佢功效喺度嘅。 我细个都系噶，成日饮火麦仁噶， 唔系乱饮嘅。 即系觉得好似芝麻糊咁样咯，有啲即系芝麻香，跟住系咁饮，系咁饮。 不过谂住以前细个就百无禁忌嘛， 系咯， 求求其其啊嘛。 系啊，依家人大咗，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唔系你以为饮好多好养生啊？饮好多先害咗你啊！ 饮少少嘢好多嘢，即系叫 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咁啊最好啦。好啦，今日讲翻啦，咁啊你继续煲嘅时间咧，咁如果你俾小朋友食嘅时候就唔可以单纯用罗汉果嗰个糖啦，咁你就要隔咗啲渣出嚟。得翻嗰啲啡啡地色嗰啲已經有味嘅水，然後就再落呢一個嘅黃冰糖入去，咁所以先至會夠甜啊。好啦，咁你裝佢落埋呢個糖之後，你就可以落嗰啲譬如乳膠粉啊咁樣，再煮佢。好啦，跟住個步驟你就要攞一個玻璃器皿。可能四方嘅，你就將佢倒落去啦。咁然之後，當然咧就要將佢擺入雪櫃，咁、雪到佢凍一凍，跟住拎翻出嚟嘅時候，你就可以切，咁啊四方方一粒粒咁樣咧就俾小朋友食嘅。食之前我就可以，如果你中意飲奶類嘅，你就可以落呢一個嘅牛奶啦。如果唔中意奶類嘅，你可以落啲椰汁。落椰汁幾好嘅，落椰汁都幾有東南亞 feel 嘅感覺嘅，係啦，咁加埋佢一齊就食嘅話咧，小朋友就應該好中意食，都可以咧就係消暑解渴啦。 我的享乐时代。 搞笑喎！呢、這個享樂時代梗係交俾啱啱即係喺台北翻嚟嘅呢個 冇錯 阿 Vicky 去講。不過咧今日都有趣嘅，即係喺個節目嘅過程之中咧，Vicky 又好大為緊張啦。究竟有哋啲手信咧好得意嘅，你估極都估唔到㗎咁樣。 係啦，自己又唔想講喎，講到咁想又我唔講啦，一陣間你哋就會知。但係自己又忍唔住講喎。 我係忍唔到嗰啲嚟㗎，即係如果有秘密嗰啲咧，秘密唔同啦嚇，有一啲驚喜 surprise 咧，我係嗰啲。忍唔到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嗰啲嘢。嗱、咁首先咧就係、今次咧我去呢一個台北嘅時候咧，食咗一個咧就叫做青椒湯底、青椒麻辣湯底嘅邊爐咁。 呢個有啲興趣喎，叫想問叫咩名字？ 係啦， 轉個頭先話 係青椒麻辣湯啦。 轉個頭話我聽。 係啦，哇！佢嗰個麻嘅味道咧係超正，而佢當中餐廳咧佢飲茶嘅，俾呢只茶。茶入面咧都加咗呢个花椒， 哦、 你饮茶咧 辣噶真系， 唔系辣系麻 咯，咁你即系成条脷冇感觉噶咯， 系咯，但系佢唔会抢咗噶。 啲嘢如果唔好食嘅话，你都唔知啦， 系即 系啲嘢食真系 唔系，咁你即系 你又知人都麻咗， 你全麻， 你知啊？ 唔系因为你个汤，因为你汤底又麻，你嗰个茶 又麻 咧， 唔系咁都有其他嘢饮嘅，唔系净系咁样嘅。但我有试埋佢嗰个麻嘅茶，因为我好想究竟知道。究竟如果花椒落到茶度系点样嘅咧？原来都几得意嘅喎，咁特别，即系 佢用得意去形容啊，唔系用好饮去形容啊，听众要注意。 系 OK 嘅，饮落去咧，你唔会觉得系怪味嘅，只不过你会觉得，因为佢入边其实都系一种花茶，只不过喺个茶包入边加咗啲花椒，咁你饮落去嘅时候有花茶嘅味道，但系条脷就会麻麻地。 哦，我发觉我要开始研发第二种茶啦，叫 wasabi 茶，饮落去好攻鼻噶， 即系唔知系咪咁啦。不过。贵唔贵啊？呢餐饭食得 都如果你话围翻港纸嘅话，200零啦， 200零啦，即系100零蚊一个人， 唔系每个人200零， 系 啦。 佢女士嚟嘅，我哋可能要 double 份量先够， 可能都系， 都系啦。 不过台北就好多嗰啲吃到饱、吃到饱嗰啲地方啦。我真系有8年幾9年冇过到， 都好耐冇去。 系啊，咁所以我都想 update 下啲情报，又系嗰句。 咁咧，啱啱我就讲到嗰个边炉咧，我唔系净系食佢呢一个汤。 底嘅，另外一個湯底咧就係麻辣豆腐加呢一個鴨血湯底嘅，又係好好食。 鴨血任裝嗰啲 friend 啊， 冇錯，鴨血任裝。 其實香港都有啊呢間係嘛？你係咪香港有 啊？呢個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咁係咪去咗郭富城同阿 Chinam 好中意去嗰間有冇去？ 我唔知佢哋中意去邊間喎。 乜店啊？係啊，咩店啊？ 唔緊要，為咗咁樣咧，啱啱除咗咧就攞太陽餅俾你當早餐之外咧，我仲有另外一樣手信。 好好好， 就係要你哋試嗱呢個我試咗，我自己實測咗嘅，我啱啱特登唔俾佢哋嘅。呢一個咧係一個杯面嚟嘅，而呢一個杯面咧係麻辣臭豆腐杯面。 多謝多謝。 嗱，我要首先講話，你哋一定要喺屋企食，千祈唔好新噶新出。 呢個有少少，我明我明，呢個有少少臭臭鍋咯。嗱，臭臭鍋就係即係近排喺內地都好流行啦嘅一種食品啦。咁佢入邊咧，我形容一下俾啲聽眾先，其實係麻辣嘅臭豆腐面啦，入邊咧彷彿啊，彷彿有少少豆干喺入边嘅， 嗱佢就唔系豆干，佢真系豆腐嚟噶， 哦，好劲， 系真系臭豆腐， 即系加水发嘅豆腐啊！ 但系佢你食下就知噶啦，我都唔讲咁多啦。咁但系总之就系 食下 Vicky 送俾你嘅豆腐， 系啦，一阵上 office 食先 嘅即食面。 嗱，我食嘅时候咧， 食唔食啊 ，Michael 哥？ 多 謝啦，有心有心， 開心 share 啊 ，Michael，Michael 哥啊，有心有心有心有心， 我比較健康 ，OK OK OK， 少食豆腐，佢所有健康，但少食豆腐，少食 呢一個咧，一定要喺屋企食，千祈唔好喺office 啊咁嗰啲食，因為個湯包咧入邊個湯包你打開出嚟嘅時候係真係好臭。 其實我好愛我同事嘅，開心 share。 你但係你冇得俾佢食啊嘛，你 我咪俾佢哋食咯，我買碗仔翻嚟，大家一齊分 ，OK share 係咪？嗱，但係食落係真係。好好味，佢个辣度咧唔系好功辣嗰只嚟嘅，佢咧仲要系佢嘅，我啱啱讲入边咧，点解你哋啱啱话讲豆腐干嘅？点解佢吸引就系佢唔系豆腐干，你食落去咧唔系好硬身嗰只，佢系真系咬嘅时候咧入边系松软，然之后系爆汁嗰只豆腐。 哦， 咁我就觉得唔得，呢、這个我食完之后咧，我后悔买咁少，但系因为我要 hand carry 啊，因为其实佢一个 咧，我想去网络帮你睇下有冇得 买。 要咪一樣， 我好辛苦咁樣孭佢翻嚟， 呢個品牌，呢個品牌都直跟咗好多年啦。呢 個品牌係上市公司嚟， 呢一個面係新出㗎，呢個味同埋真係 要試，唔係冇話唔多謝你。如果真係我自己係想講話，如果真係好食，睇下咩網絡團購買多啲， 買幾箱俾你到時。 即係我自己想食翻係咪？ 等你行過啊，直播室都會臭啊。 係啊，好啦好啦，記住快啲食喺屋企食啊！ 多謝多謝， 好，拜拜。